早晨啊，喂，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咁啊出边30度嘅气温，嗱开收音机啊，咁啊个频道咦啱喎，正喎，咁啊有两个啊，真系好买一送一啊呢、這个时段。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晚咧就系、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星期五嘅时候都有白元浩继续咧就系、是、陪住你噶啦，咁啊突然之间转咗咯，天气29度啊吓，咁相对湿度80%啊，咁啊星期五嘅时间啦啊，咁啊星期嘅工作咧都知道你辛苦噶啦，咁啊嚟到星期五咧，希望你可以快快手做埋啲嘢，然后快快手咧就可以收工，咁就最好啦。好地休息一下，咁啊准备咧又可以星期六日啊 plan 到底有啲咩搞作啊嘛，系咪？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早晨啊！哎啊，有阵时朝头早打电话嘅嘢咧，冇咁快嘅，一阵间先再打电话。 晨光每日一格， 生活就系咁噶啦。啊，有阵时甩下碌啊，最紧要咧就系快快手搞翻掂，咪 OK 咯，系咪？任何工作都系一样噶。可能你系读书 DSE 嘅咁样啊，系轻松啦。而家咧就、哦、笑啦，笑啦，笑啦。定还是你因为考试之后觉得，哎，好似觉得自己有啲失手，有啲担心呢？无论是工作嘅人，定还是系考试嘅朋友，其实都系面对一样嘅问题，只不过系大家经历不一样。任何人都会喺唔同嘅情况入边尝到一点又一点嘅苦啊！呢啲嘅苦咧，有阵时会为我哋带嚟激励。有時亦都會為我哋帶嚟咧，就一啲唔開心嘅情緒。你會點樣去到望住呢一啲為你帶嚟苦嘅感覺呢？你會視佢為係一種好似苦瓜一樣，喂，其實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丁華先，我唔得噶啦，我係要抗拒苦瓜嘅。不如咁啊，其實每一個人既然咧都係一樣會經歷唔同嘅味道嘅時候。我哋不妨将每一种味道都视为一种嘅经历，视为一种宝贵嘅上堂。这个课堂呢，是可以令到我哋不断咁样去到成长。甜酸苦辣辛，咁多种嘅味道，梗系有一两种你系自己最中意。但系当你遇到唔中意味道嘅时候，就好似而家面对住一啲挑战，你会选择逃避佢，定还是唔紧要咯，食埋佢咯，只要之后有翻啖糖俾翻自己咁咪得咯。能够抱住呢一种乐观积极嘅心态嘅话咧，无论系乜嘢味道嘅难关，你都一样可以跨得过。星期五嘅早上嘅时候，希望大家也开心啲、轻松啲。 刺激加 上的味道都视为一种的挑战修养。你可不可以做到呢 ?Can you do it, baby?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今朝早就想同大家讲下心脏嘅健康问题。其实而家市面上都有唔同嘅心脏起搏器，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就系有线嘅心脏起搏器同埋无线嘅心脏起搏器啦。有线同埋无线两种嘅功能上面咧都各有不同，所以咧选择心脏起搏器嘅时候，病人就要同医生慢慢了解清楚。按照实际的病情和需要去决定安装哪一种心脏起搏器了。有心脏科医生就直言了，他说无线心脏起搏器虽然是不用开刀就可以直接由静脉的血管送到心脏，可以减少了开刀引致的伤口细菌感染和出血的情况。对于一些怕做手术的朋友来说，可能都是会比较安心的。不过大部分患有心率过慢的患者都需要植入双腔式心脏起搏器。部分的无线心脏起搏器呢，现在只可以做到心房感应，但是就做不到心房起搏功能。所以功能和应用方面其实是未够双腔型起搏器那么全面的。医生亦都重申，有线心脏起搏器的微创植入技术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令到手术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大大降低，患者无需要过分担心的。另外除了病情之外，医生亦都提大家，年龄亦都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无线心脏起搏器虽然标榜体积细小，不需要接驳电线，不过电池的寿命亦都相应地因为它的体积小而减少了，一般大概估计可以有八年的寿命，而有线心脏起搏器就可以用上12至15年，电池的寿命比起无线心脏起搏器较为长的。无线心脏起搏器植入心脏很多年之后，有机会会被心脏纤维组织和肌肉包裹住，以致到没办法拿回出来，当电池耗尽之后就只能够重新加装。所以如果患者年龄是比较轻的话，你就要想清楚到底自己应不应该选择这一种心脏起搏器了。最后医生亦都强调，无论你是选择有线或者无线的心脏起搏器，最重要的就是跟自己的负责主诊医生多些沟通，了解清楚，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来到决定，千祈不要人云亦云。在这里林慧都祝各位个个都心灵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啦。 当心跳也乱了，呼吸变喘急了，手心都心寒了，入睡前偶尔失笑，心境也转换了，望着全世界都美妙，仿佛竟在一天初恋，而我突然爱，突然跳，突然闪闪耀，上天 从陪伴着你游走的时间，留着怒放都发烫，初恋那次走到日后仍然勇敢。 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时间不会找一些地方玩吧。喂，有几个咧都几值得咧星期六日嘅时间咧去嘅，香港嘅石屎森林啦，全部都系大厦嚟嘅，压迫感啊好强。星期六日梗系揾下地方咧就唞唞气啦。喺大埔林村咧有一个咧就隐世植物园啊，咁啊俾好多咧就绿色嘅异国植物。咩叫异国植物咧？即系原本咧香港好多呢啲类型嘅植物其实都系睇唔到噶噃。咁啊，入边咧有好多咧都系呢啲，譬如啊仙人掌啊、多肉植物啊、空气草咧就为主嘅，全部咧都系细细棵咁，好可爱。喂，唔使钱噶，呢个入去影下相、打下卡嗰啲咧就 no money 啊 ，no money 啊可以 talk 啊呢、這个。咁啊，但系咧就唔好谂住咧就系园入边啊，全部咧都系呢啲叫多肉植物啊，会好细棵噃。有啲系嘅，不过咧有啲啊甚至乎比人更加高。呢条啲小植物咧，如果即系睇啱嘅话咧，咁你都可以咧就呜睇下个价格啱唔啱啊吓，咁啊去望一望，咁啊仙人掌啊都几得意嘅，原来仙人掌都好多唔同嘅品种嘅，我哋成日咧都系睇嗰啲纪录片啊，先至揾到嗰啲品种咧，咪随时呢度你都可以见到，同埋你出边咧都有几多嗰啲，譬如古老车啊，可以咧就俾你挨住，咁啊影翻张靓相嘅，咁我自己觉得咧都相当之唔错。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咧喺星期六日嘅时间咧就可以去一去啦。好啦，另外一个咯，咁啊讲翻啦，喺之前上世纪九十年代啊吓，咁啊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香港都系噶啦。公园咧都有好多咧，就系唔同嘅玩乐设施嘅。去到今日咧，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咧康体设施咧，或者海滨公园咧都非常之靓嘅。无论系西九啊，定还是系观塘啊、港岛嗰边咧又有啦，系咪嗰啲海滨长廊啊吓？即系六日嘅天气方面咧，咁啊望一望先。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酷热啊！咁啊，但系亦都有几阵嘅雨，普遍嚟讲都系热噶啦。而家啲雨咧都系洒一阵咧就停咗噶啦。咁所以咧都要揾翻啲咧就轻松啲嘅地方咧，咁啊嗰度去一去。嗱，香港既然咁多长廊咧可以俾大家去啦，部分咧更加咧就可以咧就系有一啲叫做水池咧俾大家玩一玩嘅。如果你去到呢个观塘嘅海滨道八十号嘅时候，交通相当之方便啦，一大扎嘅巴士啊，亦都可以咧选择咧由西湾河以及咧就北角嘅搭渡海轮咧就前往观塘码头。咁开放时间系24小时，收费$0啊，唔使钱。咁啊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康体设施嘅，有啲咧就系一次过啦，嗱玩水又得，玩沙其实都得噶吓。有嗰啲咧就系拍拍水啊，嗰啲嘅小鼓啦，亦都可以咧喺叫奔跑路径啦，亦都系同水有关嘅。更加咧有好多咧就系嗰啲小朋友玩嘅游戏啊，都一样咧可以揾得到嘅。香港有好多咧就唔使钱啊 ，free 嘅儿童乐园。个问题咧就系你有冇自己去揾一揾，去睇一睇嘅啫。如果揾啱嘅话咧，咁啊其实都几多嘢睇噶。 好啦，如果你諗住喂我真係想搵一个呢就特定嘅地方去喎、啊、都有㗎喎、哦、咁如果同采矿系列嘅你又有冇兴趣去呢，马鞍山呢又唔係淨係得个大金钟可以俾你行山嘅。马鞍山有一个探索馆呢都係可以重温返昔日香港矿业嘅风光。係呀、啊。采矿啊吓，收埋只手指先。馆入边咧，亦都有一间咧就矿工主题嘅 cafe 嘅，咁大家就可以咧一家人去到嗰度就亲亲大自然。啊的而且确咧，自1906年开始咧就已经有好多咧就采铁矿嘅记录噶啦。全盛时期啊，矿工更加达到喺香港方面3000人啊，都系屈喺马鞍山村嗰度咧就采矿，因此咧成为咗矿村噶。之后呢就因为矿场都结业啦，香港转型㗎嘛，係咪大量嘅村民呢就离开咯。所以呢咁亦都有教会就将部分嘅建筑物改成青年营去到呢就使用㗎。直至到90年代停办咗之后呢，一直呢就空置去到2012年，今年有一啲活化工程。并且2015年成立咗呢就係鞍山探索馆，等市民咧就可以认识喂马鞍山嘅三大遗产：工业遗产、矿村遗产同埋宗教遗产。每个地方咧都有佢哋自己咧就系非常之好嘅历史嘅。个问题，你有冇去好好地欣赏一下呢？如果你去到马鞍山嗰度咧，仲有啲咩写住平安桥嗰啲古旧嗰啲石碑咧？嗰啲都系历史建筑嚟噶，历史遗留落嚟，可以影下相打卡噶。 爱中擦肩，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留低我，剪影遗失很多。想抱住却没法抚摸，如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淡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 嘅离散聚，喂，我哋要分分开，点解啊？好快就6:30，离散聚离完之后咧，6:30之后嘅新闻之后，我哋又再聚过啦。呢、这个时候先听听6:30新闻啊吓，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叫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实疫苗功效又应该点理解呢？ 如果话疫苗功效有 90%， 正确的解读是指接种了疫苗的人比没有接种的人染病机会低 90%， 而并不是注射了疫苗的人仍然有 10% 的机会会受到感染。事实上，感染新冠肺炎病发的机会亦都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新冠肺炎在社区的病发率同埋感染后出现症状的百分比等等。所以护己护人，市民是应该接种疫苗的。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星期五早上嘅6:37啊，出边30度，等我打电话俾我钟哥。寻晚有冇开冷气？有冇热醒啊？ 梗系冇热醒啦、啊，系饿醒啊！ 吓，点解啊？咁一阵间个早餐好紧要啊，钟哥， 即刻要翻嚟，即刻食嘢。 系啊， 最近经常都系啊，因为肚饿而起身。 哎呀， 系啊，即系冇餐饱饭食啊，可能 真系惨啊，真系惨。做我哋呢行真系好惨噶，冇饱饭食噶。 我想问你咧，你用咩标准去决定自己几时剪一次头发嘅？ 我几时剪一次啊？其实咧，我就应该系当嗰个头发我开始即系叫做处理佢 gel 佢嘅时候啦 ，set 佢嘅时候咧，发觉佢已经系开始不受控嘅时候，我就知道系要去剪头发。 即系你自己决定？ 系啊，我自己决定噶。 啊，咁你点解无端端有呢个问题咧？咁啊，话说咧，最近咁我个人先讲嘅先，我个人咧好难剪头发嘅，因为咧我就觉得，诶，头发长啲冇乜所谓啦。咁啊，以前嘅靠面口搵食咁就，诶，即系执下个耳。 你谦啦，钟哥，你而家何尝唔系一样可以靠个面口搵食？ 如果而家靠面口搵食，我死啦，真系难事嘅真系。 你谦啫， 咁啊，咁所以会执得市正啲咧。咁而家喂。都做緊咁多幕後嘅工作，唔使點樣見樣啦。咁所以咧，我就翻返去最之前啊，即係我僆仔時代咧，就唔中意剪頭髮嘅，因為我覺得剪頭髮好嘥時間啊咁樣啊。咁終於有一次咧，咁我而家喺電視部有啲嘢做緊啦，跟住我話，啲頭髮好似好難吹啦，已經，搞唔掂，就好似你嗰個情況咁樣啦。 係啦 ，set 唔到 ，set 唔到啦。咁但係咧，呢句説話就唔係我講，就係個髮型師講。 哦， 喂，鍾哥，你頭髮。诶，有啲难搞、哦，剪剪佢好、哦。咁我讲， 你有冇加一句咧？不如你而家帮我收两收啊！ 诶，咁又唔得嘅，咁佢负责去整头发，即系唔系帮你剪头发啊嘛？ 系 嘅， 系嘅。 啊，我其实我都想讲呢句。嗱，跟住咧，咁就啊，系、哦，系咪好难整啊？我系啊，系啊。跟住咧，隔篱有个同事咧就话：如果比赛系我咧，我即刻剪添啊！ 嗯。 哦，点解咧？诶、hey, ，你头发长啦，好啦，咁啊标准咧就喺边度咧？一个就话难整，一个就话我头发长，咁但系咧，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我两个感觉都冇嘅，我又唔觉得难整，因为我平时好少整啊嘛，我亦唔觉得头发长，因为我觉得头发长咗又冇乜所谓，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好有趣嘅就系原来即系想会即系决定剪唔剪头发咧？好似自己从来冇乜点样话事权嘅，你细路仔嘅时候边个话剪头发噶？ 阿妈啦， 就系阿妈话啦，阿妈话喂头发长剪， 到你大嗰啲之后读书，边个话剪头发噶？学校训导主任 系啊系啊， 佢话、喂，你头发长，我要剪、啊，你自己又唔系好想剪 嘅。系啊， 咁即系好多时候咧，原来即系我哋头发嘅话语权咧，未必喺自己嗰度。 嗯， 有几多人系真系自己想剪或者自己想整啊？有嘅， 嗯， 因为即系我成日都话有啲人贪靓噶嘛，男女生都好啊。 嗯， 诶、我要整靓啲，我日日都要整一整咁样。 嗯， 真系原来话好多即系譬如唔系太介意自己头发长短啊整啊。嘅朋友们咧，通常都系别人决定帮你几时落一个日期剪头发嘅。 哦，所以有啲人可以个零两个星期咧去发型屋嗰度整一整、收一收咧，我觉得佢哋真系好犀利啊。 嗯，或者系嘅，我你又几好时间，即系几多时间啊？个零两个礼拜剪一次。 系咯。 咁同埋咧，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嗰个标准就好简单，即系几时即系剪一次头发，佢就话。督到眼未剪咯， 你好似细路仔嗰啲， 系啊，嗱，因为我有啲朋友就好简单嘅，每一次咩叫做剪头发咧，剪到好短，甚至乎有啲叫铲毛毛头咁样嘅，即系陆军装嗰啲咁样咧，剪晒佢，我点解你每一次剪都剪到咁短咧？佢就话：哎呀，爽啲，同埋方便啲，好啦，咪爽啲方便啲啦。咁啊几时？咁咪系嘅，你剪到咁样洗完咁啊。吹都唔使吹啦，咁咁你几时决定下一次几时剪头发咧？督到眼未剪咯，啊又系嘅、哦，即系如果佢系惯咗咁短头发嘅，头发生翻出嚟督到眼睛，佢觉得唔舒服，佢就剪啦。 哦， 即系原来咧几时剪头发，一系咧就人哋话啦，如果唔系咧，你就会用即系你自己就会用一个最简单嘅标准， 嗯。 督到眼，我咪剪咯。 哦， 咁或者如果你话好似正话你嗰啲，我 set 唔到头，我咪剪咯。 系啊，我谂翻起咧，即系听完钟哥讲，即系谂翻你以前读书嘅时候，有一个老师咧，佢咧就真系半年先去剪一次头发。点解佢可以咁犀利咧？因为佢个头发咧系佢老婆帮佢剪。佢老婆帮佢剪就系啊，佢老婆点样帮佢剪咧？佢每一次咧都系剃光头，佢老婆帮佢剃。剃完之后咧，佢就留唔理噶啦，佢留到好长，跟住咧留啲头发咧，差唔多到膊头嘅时候，佢即系嗰阵时日本人嚟嘅，佢扎起条辫佢，好型嘅，跟住扎到条辫都开始越嚟越长嘅时候，佢又叫佢老婆又再剃多次，佢人生就不断剃光头，同埋留到好长，再剃光头同埋留到好长啦，所以佢决定边个帮佢剪头发就佢老婆， 佢咪有啲信仰咧？ 佢冇嘅，冇信仰嘅，佢真系懒嘅啫，谂、 哦、 太多啦，佢懒嘅啫。 系不过即系成日都话啦，头发长短啊，个外观点样咧、 嗯？ 其实我觉得呢个唔系首要嘅，即系咁样讲好重 要。 其实唔系首要嘅， 系 最紧要咧，你要保即系令到你自己譬如头发嘅卫生啦， 系 干净啦，其实咁就已经好够噶啦。咁有阵时别人点样睇？我又觉得唔使理人哋咁多嘅。 系咯，头发嘅自己开心系最紧要嘛，系咪？ 又系咯。 好啦，转头翻嚟再见啦，钟哥。一阵见。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百科。 啊！寻日夜晚钟哥你就饿醒咗啦，今日朝头早谂住介绍下蛋挞，仲饿啊！听完之后仲肚饿。蛋挞咧就系香港地道嘅代表食物之一嚟噶，咁啊蛋挞又分咗咩酥皮啊、牛油皮啊，喂，由牛油皮都叫曲奇皮啦咁样吓。喺上世纪40年代嘅时间咧，香港高级嘅西餐厅引入咗蛋挞啦。用翻当年40年代嗰啲腔啊，高级嘅西餐厅引入咗蛋挞，喺1950年代开始出现喺茶餐厅。啊，初时茶餐厅嘅蛋挞咧都系比较上，哇 ，big size 大嘅，一个嘅蛋挞咧仲可以咧就成为咗一份嘅下午茶，你谂下几大，可能手掌咁大。我记得我细个咧食嘅蛋挞咧都系大 size 过而家嘅蛋挞噶。我细个都是80年代啫，系咪？好啦，去到1990年代开始啦，咁有一啲嘅叫做专系做饼嘅茶餐厅咧，就越嚟越少啦。只系啲旧式嘅茶餐厅咧，先至有自己啊制作嘅蛋挞嘅。咁如果你话咧想搵一啲即系好原本嘅蛋挞咧，其实都有嘅，但系真系要行多两条街啦吓。 咁蛋挞咧，据讲系嚟自英国噶。咁究竟香港嘅蛋挞点解咁出名呢？啊，這个咧原来都系同香港文化咧背景非常之有关系噶。除咗系香港人咧即系拼搏之外啦，更加咧就系可以话融汇咗创新。我哋咧就会谂下办法，点样咧去将所有嘅事情做得更加好噶啦。咁全世界嘅人系咪都系咁样嘅咧？咁啊，香港系特劲嘅，我成日都系咁谂啦。香港唔少嘅酒楼嘅点心咧，其实亦都包括咗咧，就系嗰啲叫蛋挞仔啊，即系细细个嗰啲咧。可以讲咧，就系迷你蛋挞，其实都系香港人啊，将外国嘅西洋蛋挞咧就本土化咗一个成功嘅例子。嗱，香港好多间嘅蛋挞店咧就驰名中外，外国人嚟到香港嘅时间必定会试一试。Made in Hong Kong 嘅蛋挞，除咗砂糖同埋鸡蛋或者系蛋浆做主流嘅蛋挞之外，亦都咧就系有将蛋浆混入其他材料啊，变成咗特别嘅蛋挞噶。例如咧就系鲜奶挞、姜汁蛋挞、蛋白蛋挞、朱古力蛋挞、你燕窝蛋挞等等，你啊中意食边一只咧吓？嗱，香港嘅蛋挞咧，咁啊虽然咧就系经过就系同西方一个 fusion 啊汇聚而成嘅，咁但我自己觉得咧真系噶，我哋咧喺个蛋挞上面咧就好有一种本土嘅情怀，可以咧就睇翻哇咁多年咯，我哋个个咧香港人都会食过蛋挞，亦都咧就系喜爱食蛋挞嘅，无论你系中意食酥皮嘅，定还是饼皮嘅，今日朝头早早餐啊或者今天嘅下午茶，你又会选择一个乜嘢皮嘅蛋挞咧吓？ 倍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再一次感觉被装逼，可否一晚制别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 束，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只双脚，恐怕停不低。 肚饿嘅时候就赶快赶快些咧，就搵啲蛋挞填下个肚啦吓。肚饿嘅时候个胃真系深不见底，点样填啲嘢入去都仲系得个饿字阴功咯。阿 D 十倍速啊喂！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啦，又邀请咧就系彤彤啊，彤彤咧就系山野慈善组织嘅代表嚟嘅，彤彤喺咪度？ 喺度，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啊，咁啊，之前都同我哋讲咗万里豪径啦，由第一段咧，我哋已经咧就去到咧就第六段咯。咁啊，第六段咧就已经去到边度咧？就系城门水塘啦。好啦，咁啊，万里豪径总共咧有十条嘅，咁我哋今日咧就要讲万里豪径嘅第七同埋第八段，我介绍下俾啲听众咧。咁啊，呢啲路段咧系咪都系好易行嘅咧？彤彤 系啊，第七同第八段咧，如果冇行开山嘅人咧，可能会听过针草帽。咁大家可能唔知道针草帽其实点解啦，就系、是、第七、第八段都会经过嘅针山啦、草山啦，同埋大帽山嘅。 哇！呢几个山听起上嚟都已经好似好辛苦咯、哦。 系啊，我对我自己嚟讲咧，第七同第八段都系即系练山嘅非常之好嘅选择啦，因为要横跨三个路段先可以上到大帽山咧。咁其实去到第八段完咗之后咧，你已经系即系今期脚冇晒力啦，咁但系个满足感又好大嘅。 咁啊，先讲下咧，如果我哋去第七段啦，咁啊针山啦，即系换言之，我哋接翻呢一个城门水塘。咁啊，如果听众要去嘅话咧，就可以喺荃湾嗰度咧都有小巴可以上到上去呢一个嘅城门郊野公园嗰度咧，咁就可以去到咧第七段嘅起步。咁啊，都系万里豪径嘅，咁啊针山段噶咯。咁上针山咧有啲咩特别注意，同埋真系咪好辛苦噶？ 就上针山咧，要注意嘅，特别系落斜嘅时候咧，佢碎石比较多啦。咁所以即系如果可能你第一次行嘅，如果有行山杖又好，或者你着紧行山鞋咧，就会比较好啲啦，因为找地嗰个能力要高啲嘅。 咁同埋上到针山之后，我记得啦，咁啊，如果要望落去有风景睇嘅，就是、首先喺你上紧针山嘅时候，后边咧就系、是、成个嘅荃湾同埋呢个城门水塘嘅景貌啦。如果你上去針山山頂，喂，好似係咪望到成個沙田㗎？ 係啊，同埋呢即係一個好好嘅點呢，就係、是、你上完針山之後呢，如果你真係好需要休息或者去離開唔繼續行啦、你都可以呢跟住嗰啲指示呢由道峰山落返沙田嘅，咁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 咁呢條路啊幾好喎，即係起碼有退路嘛，行山最緊要就係知道邊個位可以走。咁、我知道呢頭先阿彤彤話到，如果去到道峰山嗰个位咧，咁你沿住针山嘅万里豪径路线啦，去到有一段嘅时候，你就会突然间见到往呢一个嘅沙田市镇嘅，你再经嗰个牌咧，就可以好顺利落去沙田市中心嗰度噶啦。好啦，嗱，假如我有气有力嘅，咁我针山之后咧，我仲要上草山，草山又系一个点样嘅山嚟嘅咧？ 草山其实相对上低嘅，即系如果对比起针山， 难度比较低啊。 系啦，系啦。 喂，我记得草山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石屎路嚟噶。咁但系如果你一路行嘅时候咧，佢最难嘅地方系唔系咧？就是、一路上呢个石屎路，但系全部都系上斜嘅石屎路嚟噶。 系啊系啊，不过咧，你上咗一段石屎路之后咧，就会去到第七段嘅尾端，就系圆矿坳啦。咁圆矿坳咧有个亭啦，咁好多人喺上大帽山之前都喺嗰个亭咧去休息啦、去补给啦、去食少少嘢啦。咁样系一个即系好舒服嘅地方嚟嘅。 第七、第八段咧，其实加埋真系都十几公里嘅，咁要有翻啲体力先至可以一次过咧完成针草帽。头先我哋讲咗咧，就第一个嘅叫做撤退点啦，就系、是、上咗针山之后，大家可以沿翻咧沙田市中心嗰度落翻沙田啦。好啦，咁如果你喂我针山、草山我都上完啦，我喺圆矿坳嗰度咧，我好似有另外一条路，其实我可以直落咧去到呢一个嘅大埔市中心。 中心，即大埔火车站嗰度，又系第二个撤退点嚟嘅，系嘛？ 系转翻左，如果冇记错 ，Robin 系嘛？ 嗯，系啦。咁如果你话、我仲好想挑战埋呢一个全香港最高嘅大帽山嘅条路咧，系有啲咩特色嘅嘢，我哋可以睇一睇、影下相嘅咧？ 系啦，大帽山咧对我嚟讲最特别嘅地方咧，就是、你上紧大帽山嘅时候咧，就会经过呢个乱石阵。咁乱石阵嘅意思就真系你、如果嗰日大帽嘅话咧，向前睇咧，其实你完全唔知道你嘅、最终嘅目的点系边度嘅。咁就系即系一步一步，大家跟住即系队友啦，跟住、朋友咧一齐行咧，先会去到即系波波啦。我哋叫嘅即系就系大帽山嘅景点啦。 咁啊，沿途咧有啲咩风景可以影下相嘅咧？如果上紧上去嘅时候，定还是喺个山头嗰度，我唔系好睇到嘢，唔系好睇到风景噶咁样噶？ 咁咧，其实行到乱石阵之后咧，你系会见到成个大埔嘅吐露港啦。咁、但系最正嘅地方咧，就系你上到大帽山顶之后咧，你系会见到成个荃湾啦、沙田啦，同埋甚至香港嗰一边嘅。 哇！喂，嗰、那个真系全香港最高嘅位置，我谂大部分地方都睇到啊。咁我仲记得咧，佢可以望埋上去呢一个元朗一带嘅，同埋咧，其实大帽山有样嘢好特别噶。我发觉咧，如果喺元朗市中心嗰度啊，你真系锦田一带见到大帽山咧，你发觉其实佢好似唔系好高嘅啫。但系行一行啊，你又发觉原来呢个山咧，真系九百几公里、九百几米咧，你又发觉真系行得都几辛苦啊。咁所以咧，大家上山嘅时候咧，真系要留意住天气。譬如呢排天气热啦，准备多啲水先至得啊。 系啊，不过咧上到大帽山顶之后咧，你望住个风景，慢慢行翻落嚟啦。如果你有力嘅，可以跑翻落嚟啦。就可以即系鼓励自己啦。跑完落去之后咧，就有补给站啦，咁可以饮下豆浆啊，食下烧卖啊，咁样去完成呢个路段咧，都好好嘅。 系咁啊，落到落去嘅时候咧，就系全锦公路啦。咁啊，亦都有巴士啦，有小巴啦，可以俾大家选择咧，就离开嘅。咁啊，可以去呢一个嘅元朗方向又得，或者咧就落翻落荃湾再转车走咧，都冇问题嘅。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山上见啊！唔该晒，彤彤。 好，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五十七分嘅时间啦吓。前两日咧就佛诞啦，咁大家都有一个公众假期啦，今日都 Happy Friday 啊，唔差噶。其实佛诞前后都有唔少市民咧就会放生噶，咁啊放生啲动物。不过咧咁啊有关注团体组织咧咁啊就话到啦。近呢几个月咧，总共咧就要拯救咗咧超过咧就过百只嘅乌龟，当中一半咧都系死亡噶。死亡嘅咧原因可能包括患病啦、细菌感染同埋营养不良。咁啊，关注组织咧亦都指出啊，咁啊被放生嘅外来物种可能就会影响咗本地物种嘅生存空间。咁啊，呼吁市民咧就唔好去到放生嘅。如果你谂住放生系做一啲好嘅事情嘅话啦，咁但系变咗唔好嘅事情咧，咁就弊家伙啦吓。生态教育资源中心嘅代表就话到啦，唔少市民咧都会放生动物啊，其实咧嗰、放生嘅类别都好多嘅，包括咧有蚬啦、蚬都有噶，蚬啊、鱼啊、蟹啊，咁但系其实情况放生嘅情况一啲都唔理想噶。常见到放生嘅地点咧，例如北角码头啊，咁但系放生嘅譬如蟹啊、海星啊，其实咧系需要咧生活喺珊瑚、石礁、沙地等等嘅环境，不适宜咧就喺码头附近放生嘅。一放生咧，其实一唔适合环境咧就会死亡噶啦。最严重见过人咧就系将淡水龟啊，淡水嘅巴西龟咧放生入去海水入边，咁啊都要咧就系睇清楚嗰个嘅环境先至得噶吓。咁佢哋话喂，我真係好想去到做一啲嘅善事嘅咁样，或者从自己嘅个人态度嚟讲，想叫做积返一啲福嘅咁样。咁最简单嘅方法啦，你可以呢就将原本係放生嘅一个金额啦，或者个资金呢就直接捐俾一啲捐助一啲嘅慈善嘅动物团体啊，去到呢就係帮忙佢哋呢去協助一啲呢就係正在可能治疗中或者受苦中嘅小动物，咁样呢就真係可以帮助得到啦。出面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先听7点钟的新闻简报啦，转头翻嚟分道广播之后，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边度啊？就是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啦。 我是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不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第一线。

boot boot 今日朝头早问嘅咧就系 Irene， 早晨 Irene， 早晨小白， 系咁先同我哋睇睇交通方面啦。 好啊，咁啊想先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咧就落雨嘅，咁啊如果经过呢落雨嘅地方咧，要特别小心啊。咁啊隧道方面咧，而家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咧过咗电话机楼噶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段都多车嘅，其他隧道暂时都畅顺。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红磡嘅德文街因为仲系受到爆水管影响啊， 哇！寻日已经有噶咯， 系啊系啊，仲未搞掂啊！德文街去黄埔方向近住文泰街嘅慢线仍然有封路措施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 嗯，咁啊呢啲叫做寻日都有同阿 Didi 倾开咧，话哇突然间又爆水管又剩咁嗰啲咧， 又是夏天啊，因为冷缩热胀比较 系啊比较厉害啦，系咪先？都有问喂几时会整好啊？咁佢都话唔知噶，尽快啦，系咪？咁我哋嘅职责咧就系话俾大家听，佢一整好我哋就即刻同翻大家讲。 系啊，冇错。系咪 呢样嘢咧就紧要啦？咁星期六日嘅时间咧，咁 Irene 有冇啲特别嘅地方去啊？ 啊，通常系我问你，今次你问翻我，我就冇乜地方去。不过我想今朝咧同阿小白啦，同埋啲听众一齐咧讲下钱好唔好啊？我哋 喂好啊， 好精神啊！嗬， 钱、 啊。冇啊，就系想提下大家啫。咁就系呢个公共公共嘅交通费用嘅补贴啊。咁大家唔知道会唔会记得攞咧？因为逢每个月嘅16号咧，我哋可以攞翻上个月嘅交通嘅津贴啊嘛。 今日21号啦，已经过几日啦。 咁、啊、但系我怀疑可能有啲朋友可能都真系，唔系咁知呢样嘢。我以为小白你唔知添，你成日揸车。 我知道啊，我虽然嗱，我朝头早翻工咧，因为我住得远，的而且确咧驾驶系几必须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平时嘅时候，其实我好中意带埋屋企人咧，特别带埋仔仔咧去坐交通工具、因为譬如坐巴士，话佢好中意坐楼上，咁我特登咧就陪佢。譬如有时我哋出大埔， 睇多啲风景系咪？ 大埔嗰边系啦，或者出沙田咧，佢都话我要坐巴士，我坐楼上睇好多风景啊咁样。咁啊同佢系啦排下队啊咁样，又可以一路教下佢。其实排队好紧要噶。有阵时见到我、真系有一次见到啲公公咧八达通啊嘟嘅时候冇钱咁、样。咁我都即係同仔仔講嗱，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幫人啊！咁你自己攞個八達通去幫阿公公嘟咗佢啦，咁樣咪嘟咁樣咯，係啦。 哦，好好喎，好心地喎。講翻錢先嚟，好嘛？咁啊就係有啲朋友多數都會知，咁但係有啲朋友可能唔知。咁有一嘟咪嘟咯，咁喺邊度嘟啦？咁通常嚟講咧，習慣就會喺呢個地鐵站嗰度咧個機器啦。 係啊係啊係啊。港鐵站 係啦，擺去拍，咁拍到有啊有，冇啊冇啦。咁以前咧就比較要去到差唔多400蚊以上咧，你先至可以攞到津貼。而家基本上咧。你超過200蚊咧，都可以攞翻部分嘅津貼。 哦，係啊， 係啊， 咁再搭多啲車先。 不過咁其實有上限嘅，每張八達通你每要周圍搭啦。咁當然係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係好嘅，咁好過揸車你就慳唔到咁多，同埋都佔用咗路面啦， 有 啲 貴 啦，係好似衰衰地咁講嚇。咁其實每張八達通咧個上限，你攞個補貼咧就去到500蚊嘅啫。 嗯。 咁究竟搭啲咩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攞到啲補貼咧？包括有港鐵啦、巴士啦、電車啦、專線小巴、渡輪同埋指定嘅村巴、紅巴、員工巴士同埋街道咧都有嘅，咁啊不限年齡同埋不限入息嘅，咁即係大家都可以攞到呢個少少政府俾我哋嘅補貼嘅優惠咯。 哦，即係一張八達通就200蚊，都即係你要坐夠200蚊就可以嘟呢個。 係啦，咁啊最多咧就係500為上限 的。哦，咁如果身上面有幾張八達通嘅話， 咁如果你坐得多，咁你咪坐咯。 咁呢啲補貼嘅規則嘅你自己諗啦，係咪先？ 係啊係啊。 如果俾我都會嘅。係 啊，大家真 係主要。係啊，温馨提示啫。好喂，好啊，呢個非常好嘅温馨提示啊。又慳翻唔少， 系啊系啊。 好，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咧，問一問阿澳啊，翻工嘅時候咧，都係有啲局部地區大驟雨啊，唔知道而家仲有冇咧？ 係，早晨小白， 早晨， 各位神光聽眾朋友，早晨啊！今朝咧，我翻工嘅時候就天氣清， 哦係啊， 大驟雨，我都想大驟雨下，因為架車好似污糟，橫掂都係咁啊。靠个天帮我洗一洗车，原先系谂住咩冇咁样发生到、啊，咁啊天朗气清啊，广播道天气几好噶，有啲凉风送爽添、啊，冇过往嗰一两日咧咁叫做翳焗啦、啊，或者热啦、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亦都相当高啊吓，咁啊系有啲云嘅，但系云层后面咧其实都系蓝天底咯，咁所以你话喂今日可唔可以唔搽防晒啊？会唔会真系落好大雨啊？即系攞遮嘅时间多过咧晒太阳嘅时间，咁就未必啦。应该咧都系晴天居多嘅，咁啊唔紧要啦。啊，星期五好快大家翻完工之后咧，又迎来礼拜六日嘅假期啦。今个礼拜有冇觉得特别快啊？过得啊，小白 有啊，其实个礼拜都觉得好快。 系咪？因为可能多嘢做啫。 系啊，多嘢做。 几日因为礼拜三嘅时候可能多一日假期啦，啊、即系周中佛诞假期，虽然都有翻嚟做晨光，但系即系整日，即系翻完晨光之后，整日都系一个比较放松嘅心情啦，同埋休息嘅状态咧，令到自己觉得啊，唔使征战咁疲惫，即系一至五系咁做，系咁做，即系礼拜三俾你 take a break 咁啊，都几好啊，俾大家回一回气啦。好多朋友嚟讲，咁你话喂唔系喎，礼拜三。放假我冇得放喎、啊，咁啊唔紧要，礼拜六都迎来一啲假期啦、啊，咁啊礼拜六日咁俾自己咧身心灵都可以休息一阵啦、啊，未必一定要话要去沙滩啊，要行山啊，要做好多唔同嘅嘢啊，反而有阵时咧做咁多嘢咧，你觉得个人咧仲攰过翻工，有啲朋友都系咁样啊，一行山即系你体能 OK 就话啫，有啲一行山行几耐啊，七八个钟头。咁你翻工可能隨時即係連搭嗰啲連頭搭尾，其實都冇翻到七八個鐘頭啦。所以仲要七八個鐘頭係純體力嘅、純體能嘅勞動喎、哦。咁你未必應付到啊，唔好搞咁多嘢。我自己覺得禮拜六日或者揀啲容易啲嘅嚟行咯，即係唔係個個都毅行者嚟噶嘛？轻轻松松咁有一啲咁啊， 啲有树荫嘅路其实会舒服好多啊！ 即系好似你琴日讲嗰个有树荫嗰个石屎桥嗰条路啦， 去荔枝窝嗰段啊嘛， 系啦，嗱你又可以行一两个钟又搞掂，搭船走又得，唔搭船走又得，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玩啦，令到自己礼拜六日咧尽情咁样放松心情，最紧要咧唔好逼得太紧啊！所有嘢都系咁啦，你有阵时。压力是自己俾自己的，即是你系咁逼自己，系咁 push 自己 ，push 到一个位置，橡筋咪断咯，系咪先？咁 啊， 你唔想条橡筋断，系咪扯流扯放咯？呢、這个咧都系一个生活嘅哲学嚟嘅。希望透过大电波咧，礼拜五嘅时候同听众们分享一下啦。至于详细嘅天气咧，交翻俾小白啦，好嘛？ 好啊，咁啊，快啲翻入嚟啦吓，一齐做节目噶。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哇！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喎，咁啊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咧就會到32度嘅，都係嗰句咧，新界再高一兩度啦。咁啊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週末至到下周初天氣酷熱，咁啊但係亦都有幾陣嘅驟雨嘅。咁啊天文台好叻嘅，雖然而家30度啊，咁啊但係就唔會話好似前兩日咁樣咧，又譬如唔知20几度已經出個酷熱天氣警告啦，係咪？30度，相對濕度80%啊。咁聽話澳港咧出邊都有啲涼風，唔錯啊嚇。咁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级度咁啊，出去嘅时候咧可以大啖大啖吸下啲新鲜嘅空气啦吓。朝早嘅时候，星期五游上下堂咯噃，我哋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我哋继续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喺度。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早晨。 嗱，香港咧时不时都会发现一啲古迹啊、文物咁样起出嚟啦。最近都有一个。 啱啱咧就系嗰个马湾啊，嗰块九龙关嗰块碑石， 系 就俾一啲发烧友，即系民间研究嘅发烧友就揾到。 吓， 咁咧就真系都引起咗一阵嘅轰动啦，咁样几好呢样嘢好嘅。咁其实仲有一块嘅， 系 仲有一块嘅，就唔知收埋咗喺边嘅。 哦，即系而家仲等紧人。 系啊，仲等緊大家去發現嘅啫，系啊， 大家可以即係得閒去瀏覽下，睇會唔會撞到啊？ 香港有好多啲寶嘅，收收埋埋咁樣咧，得閒發現下，得閒玩下，真係調劑下人生，你開心嘅，可以揾下咁樣。 但其實咧，嗱，未講馬灣呢個地方之前咧，香港如果真係有咁多文化古蹟咧，其實大概有冇一個地圖知道佢咁上下喺邊啲位嘅咧？ 應該冇人做過， 哦， 應該冇人做過。即係而家我哋譬如話嗰啲古蹟地圖啊，咁啊，梗係以古蹟處啊、古蹟辦。佢哋有一個咧法定古蹟嗰個圖咧，就作為即係 標準 啦。咁啊，佢哋嗰啲係咪法定古蹟啊嘛？但係嗰啲二級啊、三級啊或者一級嗰啲咧，就冇人做嘅，冇人做嘅，太多其實都好多嘅，多到好緊要。 因為我有時咧睇電視見到即係又起咗啲嘢出嚟，或者突然之間又發現咗個唔知乜乜蛋咁樣嗰啲咧，即係話要引爆要成嗰啲線前嗰啲咁嘢，我就諗啦啊，其實佢哋應該會唔會以前擺嗰啲蛋嘅時候，其實有個地圖嘅咧，咁佢唔知自己擺咗去邊咁。 嗰啲擺佢嘅原因就係以前打仗嗰陣時。咧遺落咗落嚟喺山窿山溝啦，咁樣冇人去掘啫嘛。咁而家突然間有啲人拎住個探測器咁，就刻意去揾，咁梗係揾到啲啦。唔奇嘅，仲有好多啊，應該。因為當年打二次世界大戰侵入香港嘅時候，日軍侵入香港嘅時候， 打仗嘅地方有好多噶嘛，咁啊唔係淨係得嗰個香港島咁少，只不過香港島嗰度密集啲咁解嘅啫。 明白明白。嗱，咁啊頭先咧，佳哥提到馬灣嗰塊石碑啦，不如我哋講多少少關於呢個地方啊。 嗱，馬灣第一件事，呢只馬咧就唔係一隻跑嗰啲馬， 係 嗱馬其實寫落去應該係阿媽字，媽即係娘親。點解咧？ 點解咧？ 因為嗰度間天后廟， 係 因為水上人稱呼天后咧。就好 close 嘅，真係好親密嘅，就叫做阿媽。咁但係通常佢哋發音咧就唔會讀阿媽字嘅，讀個馬字。 係， 所以咧慢慢嗰個地方就叫做馬灣。咁嗰個灣點解叫馬灣咧？因為有間天后廟喺度。你去過馬灣玩嘅話咧，你必然就會經過嗰間天后廟。 係啊， 嗱嗰間天后廟唔大㗎，一啲都唔大。而家望落去，其實仲有啲即係兜踎啊，即係唔係好足，唔係好輝煌嘅。但係呢間廟非常之緊要。點解咧？佢係握守住咧以前咧當地啲水上人啊出入嘅一個好重要嘅海口，就是、吸水門。吸水門咧呢個下邊咧係有好多漩渦嘅。以前由於嗰個水流咁急，所以嗰啲漁民咧就喺嗰度起咗呢一間天后廟。睇住嗰個水口位，嚟幫助啲漁民咧，能平安渡過啊！所以咧喺附近一帶以前維生嘅水人咧，一定要嚟呢一間馬灣嘅天后廟度朝拜。所以以前咧呢間廟仔細細功效大，非常之旺，即係唔似而家啦，就可以靜咗落嚟，靜咗落嚟。但係以前咧係好旺好旺嘅，咁樣嘅。雖然咁樣，而家就算。人少咗啦，但咧佢哋嗰個背後嘅實力啊，同埋村民嘅信對呢個阿馬信仰都係非常之強嘅，所以佢每年都會做神功戲嘅，咁樣嘅。 我都有咁啱線有一次經過過馬灣嘅時候咧，就遇到呢一啲慶典啊，即係咁啱線見到，因為平時咧喺舊村嗰一邊咧，其實比較少人行嘅。咁我自己咧就因為中意影相，咁我行入去四圍影啦，行去啲碼頭啊側邊個位，因為嗰個天后廟就對到正咧，其實有一個位係可以望到大海嘛，即係青馬大橋下低咁樣。咁我就影相。嗰時候我就發覺，雖然好似覺得唔係好多人會特登去供奉，即係當然唔會話好似你睇到上頭柱香咁多人啦，但係咧都真係有人會去拜祭啦，或者係燒啲紙啊、供奉啊咁樣咯。 嗰個位而家就即係因為要發展啦，所以嗰個位咧而家就已經冇做神功戲啦，依然咧就喺廟外邊嗰空地做神功戲嘅。仲有除咗做神功戲咧，每年做盂蘭，做盂蘭節，嗰啲村民咧都會請南磨師傅喺。舊廟即係依間廟嗰度咧，係做盂蘭做成三日嘅，做三日盂蘭嘅， 係同埋最近幾年又見佢翻身過一次啦。 佢翻身咗少少，但係而家要搬啊嘛，因為佢嗰個位已經係俾人收翻啦，要重新發展啦。咁佢哋其實已經揀咗位，就喺佢側邊一個山頭嗰上邊嚟重建。 係咪咧？呢啲咧搬位置咧都要好小心㗎。 係，佢哋搬咗十年啦。十年前我已經跟過佢哋一次做呢、這、一個。那個叫做新的地盤那個輕工大吉和那個儀式的 了。 是。總之呢一路都未搬卒之呢就前嗰排啦就再做多次。再做請埋師傅再做多次輕工大吉。是啦。 我咁真係全靠佢拖咗十年我先有機會去咗。因為我都近呢幾年先去咗。 咁就再做啦。 係啦咁再睇下之後嗰個去向係點樣呢我哋就再請教阿佳哥啦。唔該曬你。 冇係。 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如心爱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 振作，就算是一个人沦落，往事化作润泽了干涸。旁人无能解盖，怎样爱对象是谁？可这样快乐？同搭过尾班车，最盛世都暂二人，又如何自觉？若分享过运气，定格在最满足的表情。谁要用叹息占故鼻息？近乎留白那生命，是这世结伴，让我拥有过风盛。以我沾湿的眼睛，对美好光景致敬。冷清清，就唱着为你写的倾城，由那绝世。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早晨啊， 小白留意一下，睇下你有冇伤心先，转个头睇下有阿钟哥有冇伤心。琴日就用咗好大嘅篇幅讲咧，新换结衣啊，同埋星夜缘结婚， 仲讲啊，点 解要讲咧？ 又喺我条疤痕嗰度撒椒盐。 喂，原来咧有啲公司准许放呢个失恋假， 系咩？ 系啊，因为即系我以为你今日可能唔翻工， 我开心翻、啊， 系啦、啊， 打俾钟哥先 啊，睇下钟哥会唔会翻工啊？因为呢个阿杰伊 B B 啦，同埋星野源结婚咧，好多人啊都觉得哇震撼啦！即系琴日讲咗好多啦，咁啊下山1520字唔再讲啦，佢哋结婚咁，我自己系送祝福嘅，因为唔系我杯茶咁，可能好多朋友仔都觉得点解、结婚，但系个新郎哥或者个新娘子唔系你啊，咁啊各有各喜爱啦。真系有日本电视台报道咧，日本有公司咧就好人性化，只要员工咧喜欢嘅偶像啦，同埋二次元嘅角色发生任何事咧，咁、可以发生好多事噶嘛，人生系咪先？ 二次元嗰度发生嘅事仲多， 系咪啊？ 系啊， 即系有好多初音未来咁样， 即系嗰啲剧情又唔知道去到边嘅时候，例如个主角无啦啦啊死咗啊咁样， 系啊， 又崩溃啊咁啊。 哦，钟哥话因为新换结衣结婚。佢決定飲多兩啖咖啡先入嚟直播室啊！慢慢飲，慢慢飲，咖啡係要慢慢飲噶。OK， 咁啊，有日本嘅員工咧都可以因為呢一個理由咧申請假期。咁啊，啱啱咧就有一位好中意星野源嘅員工咧，因為啊偶像同埋結衣 B B 結婚咧，所以就向公司咧請咗呢個失戀假咁樣咯。哇，被譽為國民老婆喎、 陰公嘅係，唔係對唔住，放我嚟講啫，放我嚟講啫。因為每次咧喺個廣告嗰度見到佢嗰個遊戲機廣告咧， 係 佢淨係講咗句要 keep 啊， 要 keep 啊， 係啦，即係哇雪啊，哇就覺得哇真係。真系可爱咧，系咪？冇啦，冇啦，冇啦。 你睇翻香港，即系 冇啦，冇啦，冇啦，冇啦。 有其他唔同 KOL 朋友，譬如爆基达啦、达哥啦，咁都话，因为佢系好中意新换结衣噶嘛，即系日日都会喺条片嗰度 po 咁啊，下边都引嚟咗好多好多留言，起码有200多个留言以上咧，就系话18年了咁样，即系可能追随咗结衣 B B 18年啦吓，咁样。 点样可以走出呢一个咧？伤痛咧，可唔可以有啲新嘅女仔介绍俾阿达哥咧？咁样呢一类都几有趣啊吓！咁啊，希望即系杰伊 B B 都系开心啦， 系啦， 星野源 B B 都系开心啦， 都祝福佢哋嘅， 所有 B B 都开心啦，跟住再生个 B B 啊更开心， 系啦， 即系杰伊 B B 嘅 B B 应该点样叫咧？小白啊， 杰伊 B B 就 杰伊 B B 嘅 B B 咯， 系啊 ，B B 咁样可能唔系正。是一个呢 今日是5月21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10适宜祭祀祈福入宅安门迁徙作灶 今日是好日子、哦、 大家都好今日忌动土破土 想做就做不想那么多了 就是咯今日都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 我会多些理解文化多样性的价值的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安全内阁一致批准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聲明說各部長同意接受埃及提出的雙方無條件停火的協議具體停火時間有待確定聲明表示在就是否停火舉行的投票之前安全內閣部長聽取國防部門對今次軍事行動取得成果的回報有哈馬斯的官員亦都證實停火的消息传媒报道，停火在当地凌晨2点开始，即是本港时间朝早7点开始。在停火生效之前，以色列军方在星期四朝早继续向加沙北部的哈马斯设施发动超过100次空袭。哈马斯向以色列目标发动火箭炮还击。路透社引述巴勒斯坦卫生人员透露。雙方今個月10日爆發衝突以來，加沙有228人死亡。以色列指出有12名以色列人死亡。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同意凍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籌備和批准工作。內地《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認為中歐投資協定是高度互利的合作框架，並非歐方對中國的單方面照顧。中方在談判過程之中同樣作出重要讓步，批評歐洲議會作出中國單方面急於通過協定，以及可以將凍結協定作為懲罰中國的武器的強勢姿態。是对欧洲舆论的误导欺骗。日本政府决定将会在今日追加冲绳县纳入紧急事态宣言的名单。首相菅义伟昨晚在官邸与相关閣僚磋商应对方案。菅义伟说今日将就追加冲绳县为紧急事态宣言一事征询专家小组意见。适用的日期为星期日至到下个月20日，预料今日傍晚举行政府对策总部会议，并且正式敲定。至于要求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祈福院，暂时不会追加在内。日本现时有9个都道府县实行紧急事态宣言，菅义伟话进一步贯彻好防疫措施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厚生劳动省决定批准使用美国莫德纳和英国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连同已经获批的美国辉瑞疫苗，日本共有3款新冠疫苗可供接种，并且将会加速接种工作。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酷热，但系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外面嘅交通情况。咁啊，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西行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噶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嘅龙尾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咁啊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单车馆附近嘅。九龙区路面方面咧，比较多车就系呢一个新清水湾道啦。而家内坪石方向近住彩云村至到顺利村段同埋安秀道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红磡德文街就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影响嘅关系啊，德文街去黄埔方向近住文泰街慢线有封路措施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咁啊，至于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深井同埋深井交汇处段咧都比较多车嘅，元朗公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府地福亨村段都系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五个变一个，继续好玩。 头日这一拉一扯，一位快个车，红站这一高一低，一起放松一遮。跳入激烈目空一些，谁赢了我心？ Dusty Bottle 解散 ，GM Carita 转阵单飞再出发，但仍然保留住佢招牌嘅磁性声线，加上尿素曲风，继续性感，继续好玩。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会 OK， 无聊人等等，遇上人等等。 作曲 C Travel 朱林，填词有朱林中雪，编曲 C Travel， 监制冯汉铭。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Carita 深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个星期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先同大家讲下咧，就香港嘅篮球啦。咁啊，篮总喺前几日嘅时间咧就公布咗，由于疫情咧就渐趋稳定啦。咁啊，以及咧就香港嘅篮球比赛咧，真系都停咗好耐啦。 系啊， 系咪先？咁啊，佢哋咧就会将会试行， 一新嘅方法，喺呢个室外嘅场地举办呢个男女子初级组银牌赛，并且喺六至到八个星期之后咧就举行嘅、室外场打分啊，而家计划啫。佢亦都话试行啦，咁我唔知道最后系咪真系，虽然都大机会噶啦，但系室外打波 晒定系唔晒咧，定还是打日头定打朝头早？ 喂，室外打波，我觉得咧，如果我哋平时自己围围围打街波咧，我觉得系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一啲叫好专业嘅，已经去到比赛咯， 系 都系要打室外嘅话咧，我自己其实有少少担心咧，影响嗰个球员嘅发挥啦。又或者系嗰个感觉，即系体感啊。以前室内场系真系会舒服好多、 哦。 如果你室外场嘅话咧，其实都几影响嗰啲选手嗰个作赛。 你都唔使擔心，一定影響 啊！係咯，即係又係嗰啲好天曬落雨淋嘅感覺嘅話咧， 我估啲配備都應該唔同啦。打室內場嘅籃球鞋同打户外嘅籃球鞋都有啲唔同 啊。你户外嗰啲地同室內嗰啲地又唔同啦。 不過 手感都不一樣。 公平啲講，其實今次今日咧都多咗好多靚嘅室外場，即係 outdoor area 嘅場地咧、可以俾籃球員去練習 嘅。 咁但係可能因為疫情嘅緣故啦，如果要進行咧 indoor 啊，即係室內嘅籃球比賽咧，真係有好多關於衞生嘅考量啊。 係啦， 冇理由無止境咁樣停。我記得咧本地甲級聯賽咧，起碼停咗有一年㗎啦。 好耐係啊， 係啊。咁你諗下啲籃球 員，唔幾耐我都唔記得有耐到。 係咁，人哋做咩好咧？啲籃球員有冇諗過咧？咁樣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所以户外咧照打啦，我觉得。 咁佢哋亦都话到咧，咁先举办呢个初级组啊，睇睇情况先。咁啊，唔打室内嘅就系原因啦吓，系因为咧就唔想球员戴口罩打比赛。咁啊，甲组打街场咧就要睇下球队嘅意愿啊吓。咁佢亦都形容啊，咁啊，若果要按照住以往甲组规格咧复赛嘅话咧，就要等待康文署容许喺室内场不戴口罩嘅情况之下咧。先至能夠開賽嘅，咁啊現時男女子嘅甲組賽事咧，仍然啊好多咧就不確定性啊，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嚇，咁啊支持下啲本地嘅籃球都好緊要啊。咁如果你話講到 J League 方面咧，睇睇佢哋嘅積分榜啊，喂，專業前鋒冇得講，領放啦，咁啊今屆打17场嘅時候45分，咁啊喺第二位方面咧，名古屋鯨魚咧都係打咗17场，不過就落後咗10分，係35分。咁啊第三咧都係已經有一段距離啦，咁啊鳥西生岩喺第三位啦，咁啊28分嘅，咁不过咧就打咗15场嘅啫，咁啊 J League 方面咧，咁啊今年咧似乎都系穿嘅前锋嘅世界噶啦，咁啊值得睇嘅咧就系例如睇到底争呢个二三名嘅时候啦，个情况到底会系点样啦吓， 睇下边队有得打亚冠杯，边队打亚协杯啦， 冇错啦， 都系要争下打啲亚洲嘅唔同嘅足球联赛嘅一个比拼啦，咁啊至于你话本地甲组足球联赛叫港超联啦，依家喂其实都风起云涌，好好。睇啲分数争好少啊，因为即系你会睇到礼拜日咧，譬如杰志对东方龙狮咧，一定爆场嘅，应该会刷新咧今年啊，即系本地波咧入咗纪录啊。 喂，都系咩？争第一嘅佢哋而家呢场比赛。 系啊，好近噶，即系譬如李文啊，天水围飞马，其实呢啲球队咧，全部喺积分榜嗰边咧系争唔多嘅分数。 杰志啊34分，咁啊东方龙狮咧就31分，咁啊天水围飞马咧就25分嘅，所以第一、第二位嗰个争咧，哇，真系争分头啊！ 去翻大球場打嚇，提提大家禮拜日嘅時候，好耐應該有兩三個月未喺大球場踢過波啦、通常都用旺角場嚟做主場館啦，咁啊入翻大球場睇波係正嘅，可以喺個街口買只炸雞髀入去啊！我都入去睇啊，睇下見唔見到咁多位啦。禮拜日嘅時候，做咩你好震撼喎？崔傑彤覺得 係啦， 做咩好專心啊嘛？ 係 好 專心啊！好 專心曬頭。 呢個真係盛事嚟嘅，即係呢個應該係今年最重要嘅一場本地波嚟啊！睇，因為要咁緊湊嘅積分咧，通常都係其中一隊球隊領放，跟住提早奪冠咁樣啦。但係要咁緊湊，點解做到咧？因為今年咧，其實港超聯嘅球季咧，踢嘅球賽嘅數目咧係少咗好多， 少咗好多。 咁你一少，大家就好似好競爭，好激烈。咁样噶啦， 系啊，同埋即系有阵时疫情嘅嘢，嗱，我哋而家虽然叫做控制得几好，亦都希望佢消失啦。不过即系好多不确定性，又系呢一句啦。咁啊，突然之间，如果你话喂刹停嘅， 系啊， 即系之前法甲都系咁啦。佢刹停咗之后，佢冇咗就冇咗噶啦。 咁 用翻当其时嘅积分，咁啊决定咗边个系一哥咁样。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港超联都算好幸福啦，可以有个完美嘅大结局。咁啊，几时有个大结局睇咧？礼拜日4点香港大球场就会上演呢个咧重心嘅戏码啦。转个角度讲埋 NBA。 方面啦。咁 NBA 咧打緊咧季後賽嘅附加賽啊，咁啊呢一個比較新穎嘅比賽咧，因為又係比賽數目唔多，咁啊叫做球隊嘅積分都好近磅啦，所以就要打呢個附加賽咁樣。咁啊有四隊球隊咧各逐呢個季後賽 playoff 最後嘅兩個席位啦，包括咧喺西岸方面啊，咁啊勇士同埋灰熊咧，聽日就會打呢個附加賽嘅，睇下邊一隊球隊咧可以晉級啦。 勇士 係嘛？我都唔知啊，我冇乜個人覺得兩隊都麻麻地，都係打得差先要打附加賽嘅。其實如果肯喺常規賽努力啲嘅話，就唔使打咁樣。我真心啊，呢個 附加賽打入去之後，之前你唔知有冇啲咩記錄，就係後屘又打到最尾贏埋。 可能都會有一啲好嘅成績嘅，不過講真嘅，如果以走線嚟計咧，灰熊同埋勇士嘅勝出者咧，就要對成個西岸嘅一哥，即係猶他爵士隊啦。猶他爵士隊今年嘅勝率好似係64%，即係穩贏嘅。喺講緊喺 regular season 啦，咁啊唔緊要嘅嚇，睇下我都知道有啲 Warriors 嘅 fans 啊，咁啊打下氣啦，幫下咖喱仔睇下手感會唔會火熱啦。咁啊轉個角度，東岸方面咧就係、是、啊。呢、这、一個流馬隊對巫師隊啊，流馬隊對巫師隊咁啊，佢哋嘅勝方咧就可以同咧東岸嘅一個即係費城76人咧去爭取呢、这個入場券啦。關於 NBA 季後賽嘅邊一隊可以晉級咧？咁聽日咧又係啦，朝頭早9點咧免費電視台就會啊放送呢一個咧勇士隊對灰熊隊啦。咁啊，如果好似頭先小白咁樣，喂中意勇士隊喎，咁啊你可以9點咧睇睇個 NBA 啊，咁同你小朋友一齊彈彈跳跳。系啊，咁猜一猜，睇下集气，睇下 Warriors 咧可唔可以一路涌落去咧？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东京奥运仲有9至10个星期咧就会展开噶啦。最新嘅民调显示，有80%以上嘅民众认为比赛应该延期或者停办。好啦，详细方面嘅结果系咁嘅，认为奥运延期比较好嘅受访者去到40%，认为停办比较好嘅仲多，达到43% 添。相比底下相居住嘅民调入边，认为停办比较好嘅民众咧系只有35%，虽然其实都好多噶啦。好啦，不如讲下边一个可以叫停奥运啦。专长国际体育法的律师就认为，他们说到奥运会是国际奥委会的专有财产，亦都是奥运会的拥有者，国际奥委会才有宣布终止的权利的。律师就解释，国际奥委会和主办城市东京虽然就有合约，但是关于取消的条文里面其实很简单，这个权利是属于国际奥委会而不属于主办的城市的。咁日本可唔可以反對國際奧委會並且宣布停辦啦？又有法律學者出嚟講嘞噃，佢哋話根據國際奧委會同埋主辦城市協議內容嘅條款方面，如果日本單方面取消合同嘅話，咁樣呢個風險同埋損失呢就將會由當地籌委會去到承擔。好，我哋唔好淨係講取消，我哋講佢繼續啊，繼續緊嘅係啲乜嘢呢？咁梗係奧運聖火啦。今日星期五嘅時間，我哋見到奧運聖火都已經去到日本嘅鳥取縣啦。星期五、星期六喺鳥取，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就會去到兵庫縣。下個星期咧，奧運聖火將會轉戰啊京都啦，之後仲會去埋滋賀同埋福井縣嘅。 東京奧運知多啲， 我係香港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 好啦，雷 Sir， 东京奥运咧好多不确定性嘅因素，其实运动员嗰个身心嘅影响系咪都几难搞？ 喺高水平嘅竞技运动嚟讲，运动员咧备战喺应付比赛嚟讲，有四大嘅取胜嘅条件啦，就系技术、战术、体能同心理。咁啊，因为咁多不确定嘅因素咧，就对于运动员嘅心理嘅影响啦。咁呢個都係充滿一個比較難啲嘅處理嘅，因為疫情有時高有時低，有時又要做呢樣有時做嗰樣，咁所以喺個心理嘅質素嚟講呢，對運動員喺備戰今次東京奧運嚟講呢，相對係比較困難啦。 東京奧運知多啲， 東京同樣都係屬於亞洲地區啦，同香港都好近。如果奧運能夠如期舉行嘅，咁香港運動員其實喺地理上有冇啲優勢嘅咧？ 喺東京同埋香港，我諗大家好多香港人都成日去日本東京旅行啊、購物啊咁啦。咁其實地理上咧，對於香港嘅運動員嚟講，個優勢都某程度都係存在嘅。因為第一就係嗰個氣候啦，大家都係喺海洋附近啦，而且第二樣咧就係基本上係一個鐘頭嘅時差嚟講，對運動員嚟講都算係冇乜大嘅影響啦。咁同埋即係日本都係對於香港好多人啦，同埋香港運動員好多都係一個好熟悉嘅地方。咁所以喺個心理上啦，喺個環境上咧，大家都唔會覺得咧係啊，我去到一啲好陌生嘅地方啊，好憂慮呢樣嗰樣啊。咁所以喺東京嚟講，對於香港嘅運動員地理上咧，我都覺得係有一個比較著數嘅優勢嘅。呢個係技術、戰術、體能、心理四大方面都可以咧係做得發揮得好嘅。 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欢意皆大，回下仰慕多于皮窝跟我跳舞。大力 flow on a roll， 轻呼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双上弹舞、oh， 甜蜜肤浅带动、oh， 这晚气氛最好、oh， Baby 别再等，焦点放空，扯断丝带抱拥，解放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放任，寂寞被欲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来继续卸下防备。快感感动谁体温，黑夜又太黑。 早晨时间7:52，听过有张敬轩啊 ，Sweet Escape。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早晨好，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Hello， 昨日咧，我哋就即系用咗好大嘅时间，好大嘅篇幅咧，就讲下新垣结衣结婚啦。 系啊。 咁啊，点不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即系上网睇咧，都仲有好多即系后续嘅新闻啦。即系大家又话要放一日假，要疗愈伤痛啊等等啦。 日本方面啦，有啲朋友真系放假， 真系放假喎。 系啊，请假。 其实我估佢都系睇实。睇一個股市有冇冧啫，其實冧多咗。但係琴日日本股市又唔係冧好多啫，跌少少。 算執翻身彩係嘛？ 梗係啦，應該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 但係另外有一個周邊嘢咧，我覺得幾得意嘅，係同佢哋個社會有關嘅引申出嚟，就係話阿新垣結衣同阿星野源結婚咧，佢哋係用傳真機咧去將呢一個消息咧傳開去嘅，係、哦、啊，即係用 fax 機喎、啊，我哋嘅 日本真係用緊 fax 機。 係啦、啊，其實之前咧，阿石原。袁聪美咧，佢结婚又系用呢一个 fax 咧，去到即系将呢个消息发放开去嘅。咁、 嗯、 啊，小白可能会知道多啲啦、哦，有关于日本嘅社会 嘅 文化。 惊讶嘅， 哦，你都识啊？ 我唔识啊，我真系要等小白同埋你去讲啊。点解仲系用紧 fax 机啊？系啊， 日本嗰啲职场文化都真系咁噶。例如佢哋仲系好着紧诶，将啲 paper print 出嚟啦。 嗯， 因为佢哋一定啲嘢要抌印啊嘛。 系。 如果唔抌印嘅咧，就咁過 email 過唔到㗎。係 喎，半扎直樹嗰啲都係啊。 係啊， 好緊張嗰幾集咧，係咁喺度揾啊，快啲揾啊，揾佢嘅犯罪證據出嚟，揾、 啊、 到啦。 真係逐張揭㗎嘛， 逐張紙啊， 佢咪嗰啲file 房嗰度咁咪扭，跟住喺度即係扭開嗰啲 file 架，跟住就揾咁樣咯。 嗱、啊、呢個咧，小白講咗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嗯，就係話啊，佢哋好多文件咧都要抌印嘅，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好方便，就係、是、哦咁老細抌完個印，我咪即刻懟入個 fax 機嗰度就傳過去咯。咁、 嗯、 我哋平時譬如用電子方式嘅做法咧，就可能要即係 scan 咗佢，咁然之後你就要用電腦再用 email 再傳啦咁。咁、啊、有人就覺得咧，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其實傳真機都有佢方便嘅地方嘅。咁、 嗯、 其實仲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咧就係佢哋會覺得即係因為你 fax 啦，咁好多時候手寫噶嘛，係即係唔係電腦打出嚟噶嘛。咁、 嗯、 你睇到嗰啲文字咧就有温度喺度啦。尤其是譬如你話啊，我想分享一個婚訊，即係結婚啊，咁好開心。咁可能你希望收到嘅人咧睇到你哋嘅字跡，係有一份温暖喺度嘅。 我都覺得係喎，琴日我都送咗一份禮物俾一個好尊敬嘅人啦。唔係好尊敬嘅，好尊敬嘅人咧， 結婚禮物啦嗱， 跟住買禮物嘅時候咧，嗰、那個店員咧好 sweet 喎，咁佢又可能知道啊呢件嘢都貴貴地，咁佢話啊你有冇興趣寫張 gift card？ 咁話好喎、 啊，係啊， 咁我就真係親手寫咯，咁親手寫最麻煩咩咧？因為你兩位啲字好靚啊嘛，咁我就要練習一次先嘅，用一張廢嘅紙。跟住就再寫落去， 唔緊要嘅。呢、這個其實靚唔靚都冇所謂，呢個係温度嚟，即 係 我覺得係個誠意啊。 我喺我其中一次咧，就係喺日本領事館個官邸嗰度食飯咧，因為佢一次用毛筆要寫低自己個名。我嗰次我到而家都覺得係一個恥辱， 耿耿於懷係 嘛？係因為我寫得好核突，我真係寫得好核突，因為突然因為佢毛筆，哇！幾多年冇用毛筆啊？ 細個叫你練嗰啲雜字，你又唔寫好啲， 又唔寫好啲自己個名。 細個咧，嗰、那個即係題外話講嗰個。个毛笔咧，细个教你书法嗰个老师咧，佢好讲求嗰下咧，要你吊笔啊， 系啊， 即系要你吊住只手嚟写， 即系揸笔个姿势啊嘛。 其实好攰嘅，如果佢可以俾我咧枕手咧，嗱、我知道梗系唔正统啦， 啱啊。 咁但系我觉得自己会写得靓啲啲字，即系吊住啫，只手好容易跌震咁样啊。你得唔得？ 我都跟足噶、 啊， 但我又唔係好中意寫毛筆字咯。嚇、啊，不過你講開又講，後來咪有科學毛筆嘅， 係啊係啊，啱啱。 跟住好多同學仔咧都會走去買一啲科學毛筆嚟到交功課 啊 嘛。但係老師一眼就睇得出， 係 啦、 啊， 爭好遠、啊。 即刻俾佢鬧， 係啦，本身寫得咁樣衰，依家寫到 印出嚟， 劉德華寫大字我鬼知咁喎，係咪先？ 嗱咁啊，除咗話即係手寫嘅字體更加有温度同埋更加有誠意之外咧，仲有幾個原因嘅。就第一就係呢個老年化嘅社會或者高齡化嘅社會啦，咁、其實佢哋都仲即係喺日本啦，仲有好多即係年紀大嘅朋友仔嘅，咁佢哋都未必好多人會識得用即係好多電子嘅方式去做啦，或者對於佢哋嚟講咧，傳真機咧係佢哋生活好常用嘅一個機器。 哦，係啊，係啊，係 啦、 啊。 咁、 啊、 譬如你要同佢哋去聯絡嘅話咧，可能 fax 機真係快好多，或者佢哋容易 handle 一啲咯。 嗯，同埋一望就望到嘛，即係又唔使話即係長話短説，你就寫幾個 point。 confess 俾佢。 係啦，咁同埋佢都有講到有一個 point 咧，就話係防止被篡改造謠，即係譬如你即係一啲電腦嘅存檔咁，佢驚佢會即係用打字嘅方式幫你改咗裡面一啲嘢咁。係 呢個係。 係啦，咁就安全啲咯。 不過自己嚟講啦，我問下兩位拍檔，你仲識唔識用啊？係仲識唔識用？唔係有冇用，係仲識唔識用 flash 機？ 識，應該識噶嘛，都係攝張紙喺度撳掣撳個聲字啫嘛。 我細個咧係冇用過㗎，我想講，我係嚟到港台嘅時候先至第一次用 fax 機咯。咁當然啦，我有問啲同事點樣用啦。 以前我威㗎，我屋企有部 fax 機㗎。 哦，勁喎！ 哎呀，咁 事務所八元號事務所 啊，唔講笑話咩？ 事務所先有 fax 機啊！ 我就係收埋曬啲新媒結衣嗰啲結婚喜訊啊嘛。 咁我想問下你屋企有一部傳真機咧？咁 係 啦，我想問邊個傳嘢俾你咧？ 我阿爸嘅嗰部。咁佢自己有啲小生意做嘅時候，你以前啲年代最方便係即刻譬如 fax 咩報價單俾你咁樣嗰啲咯， 同埋即係有啲嘢擺咗喺屋企咧，你未必會抌嘅。我屋企都有啲壞咗又 high 翻冇抌 啊， 紀念嚟噶嘛，樣都要抌嘅咩？ 系 啊，要擺喺度。不過咧，我覺得咧 ，fax 機咧，我就一般般適用嘅，因為我記得咧嗰陣時咧要 fax 嘢出去咧 ，fax 完之後咧即刻要打電話，喂點啊，收唔 收 到？ 你收唔收到啊？係啊係啊。 因為咧，你張紙咧過完之後咧，你總係覺得對方收唔到啊。 因為你留翻喺度啊嘛，張紙。 而真係 真係收 有陣時會收唔到。真係好似 Alex 講啦，收到收唔到，係講彩數特別係唔係講緊電話收唔收到啊？係 fax 機嗰張 fax 紙收唔收到？ 有啲 fax 機好衰嘅，佢嗰個設定咧係個 fax 機同個電話原來用同一個電話號碼。 嚇，跟住咧， 咁你變咗嗰陣時一有人用緊個電話號碼嘅時候咧，個 fax 機就將住佢用唔到啦。好多時會出現呢啲問題㗎。 不過都有啲年輕人話佢哋唔識用咧，試過即係翻工啦，即係好似我咁樣一開頭翻。以前啊，即系讲咧，我第一次接触嘅时候啊，咁佢话 fax 完之后咧，嗰张纸仲喺部机度咧，佢以为 fax 唔到出去，咁咪猛揿咯。咁其实系 fax 到噶嘛。 已经 fax 咗啦。 系啦，咁对面收到百几二百张。 等嘅问题向中方施压。加拿大移民部门表示，喺今年二月为便利港人推出嘅移民途径。至今已經接收到近6000份申請。加拿大政府因應本港落實港區國安法，在去年11月推行新的移民途徑，令到本港青年在加拿大更容易就業和就學。在新簽證安排，任何在過去5年從加拿大大學畢業或者具有同等外國資格的本港居民都可以在加拿大申请最多3年工作签证。移民部门发言人表示，加拿大与香港有着深远的关系，期望随着年轻港人将目光投向外国时，会选择移居至加拿大。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将打击反亚裔仇恨犯罪议案签署成法。拜登對有份通過議案的國會議員表示感到自豪，認為就情況沉默等同是同謀，必須採取行動應對。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63， 日元 108.82， 瑞士法郎 0.898， 加元 1.206， 人民幣 6.436，英镑对美元 1.419， 欧元对美元 1.223， 澳元对美元 0.77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271 点，升1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74.32 美元，卖出 1,875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但是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唉，我哋好正面嘅，即系总之咧，今个礼拜我都讲啦，啊，翻两日放一日，又翻两日，又放两日啦，咁就，当然星期六日要翻工嗰啲朋友继续努力啦。咁但系讲到焦点咧，我谂呢段时间咧，其中一个唔可以唔提嘅咧，就一定系恒生指数贵点。不过呢个一阵先讲下。但系咧，讲到成个市场气氛咧，好似咧，即系而家五月啊，即系都已经就嚟好快又完啦，跟住又好快又六月噶啦。咁啊，即系所谓嘅五穷六绝咧，五咧都唔算好穷吓，即系低位系见过下嘅，但系咧就冇跌穿咧，就上次嗰、那个27,500嘅水平。咁所以简单啲讲一句咧，其实都唔算表现太差，甚至乎咧个恒生科技指数咧，都即系有个感觉咧，就系话好似之前咧跌到即系7,400+点咧，都好似初步摸咗个低位出嚟啦。咁亦都见到好多啲企业嘅业绩嘅表现咧。都叫做中規中矩咧，你話好好咧，好似騰訊咁就稱唔上，但話差咩？咁都唔係啊！呢個其實就算你話啱啱即係新鮮滾熱辣出爐嘅業績，就講緊騰訊咧，可以話係都係合乎預期嘅，即係頂多就話嗰個預期個範圍裏面中間偏低啲咁啫，最多係咁講啫，唔係話真係離行離辣嘅。咁同埋亦都因為喺過去呢段時間，可能市場氣氛都比較。系即系唔系话太过乐观啦，咁啊冇乜所谓嘅炒业绩啊，即系业绩前咧个股价从来都冇炒过，咁所以咧即系业绩过后都唔使惊话，因为即系反映咗一啲所谓嘅乐观预期而惊佢跌翻落嚟咯，咁起码就还平安过度啦，稳稳定定嗰只咧都叫做系可以憧憬同期待同盼望同希冀嘅。 咁啊的确想问一问咧，即系成日睇呢啲报章有好多嘅标题咧。都好似似是而非讲咗等于未讲咁样嘅。咁譬如话染蓝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咁最近啊。咁但係经常呢就会讲未必一定系嘅，但係又好似系有望啫，有望染蓝。咁今日就嚟有得讲啦。咁而家呢个报章呢就话康师傅有望染蓝成数高唔高呢？ 好嗱，其实呢今次呢就真係要俾我用少少时间解释下俾各位听众朋友听嘅。因为以往呢恒生指数嘅季度嘅檢討咧，尤其是係當成分股限制咗一個特定嘅數目咧，就好似啲名校咁啊，你冇人走咧，你又入唔到去讀啊。咁但係而家咧唔係，而家簡單啲講嘅比喻咧，開新班啊而家。點解咧？就因為恒生指數公司咧喺之前咧就宣布咗一個好重大、好重大嘅改革，係可以話係自2006年以嚟一個最重大改革啦。就係話當年咧就加咗 H 股喺2006年嘅時間，咁而家咧就唔止啦，而家咧就將個恒生指數個股份嘅數目咧係大幅咧增加，因為之前咧就已經宣布咗一個所謂嘅一個長期嘅改革嘅進程啦，咁啊目標咧起碼第一個階段咧去到出年嘅年中咧要將咧成分股嘅數目大增咧就去到80隻，咁其實而家咧都係得個55隻，咁即係話有好多空間咧。仲可以增加呢啲成分股。咁第二要留意咧，就係以往咧就四個分類嘅指數咧，將會咧就變成七個分類。但而七個分類裏面，每一個分類有一啲咧就唔止淨係得一個股份嘅類別嘅啦。譬如話，舉個例啊，金融可能就淨係得金融啦，啊啲科技啊嗰啲咁樣，就淨係得佢哋啦。但係咧，淨係公用咧。同埋電信咧，又會加埋一齊，先當係一個嘅分類指數。嗱，咁好啦，即係話咧，喺未來成分股嘅數目會大增嘅大前提底下咧，會唔會今次就已經係起碼都要加翻幾隻落去咧？咁我就覺得可能個機會都幾高。咁所以我一直都講話啊，一啲大市值同埋啲成交金額大嗰啲，而亦都係喺呢七個所謂嘅分類裏面嘅股份咧。咁就基本上咧，就即係時間嘅問題嚟嘅啫。又係張家輝金句，即係你今季唔得咧，你將來都會得嗰只。咁所以我就係啦，所以我都貼都幾多㗎。即係其實你話會唔會淨係得一兩隻咧？可以唔止嘅。今次佢可以已經有，起碼都可以放幾隻落去咯。咁所以我就會一路都係揀啲大嘅，同埋啲新經濟行業喺即係科技嗰個嘅指數裏邊咧個比重亦都會增加。咁所以我之前就講話。即係京東集團，我覺得個機會都好大，因為市值真係好大啦。咁再數落去，就算你話車比亞迪都個機會都唔細啦。咁但係再講其他嗰啲咧，我覺得都即係機會都相當都均等。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講一個行業同即係所謂嘅板塊咧，其中仲有可以留意嘅咧，我自己覺得啊，就係一啲醫藥 相關嘅，因為醫藥嗰個板塊咧，佔就係將來呢一個新嘅指數咧，嗰個比重都會增加。咁所以咧，我諗就都係嗰句啦，大家咧又即係大家唔同嘅睇法。咁但係問題係，而家講緊起碼都可以有即係冇十隻八隻都好，起碼都有五六隻嘅時間咧。咁即係一路數落去，由京東啦，甚至乎到市值都唔係細嘅網易啦。咁我就會你話仲有冇啲零售消費類股份，康師傅都可以留意一下。呢隻雖然唔算我好大熱嘅選擇，咁但係如果你話喂華潤啤酒會唔會過往出完又入過咧？係 咯， 咁呢啲全部都有機會。仲有一啲就係醫藥相關嘅股份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係咁啊，今日就知道結果啦， 係啊， 晏啲睇下啦。咁啊，另外咧想問一下 Dicky 嘅咧，就係、是、有冇得睺下嗰啲逐優新經濟股咧？咁啊，尤其是嗰只攜程啊，見到咧尋日以大成交咧突破咗呢個短期嘅阻力位，大概308蚊啦。咁啊，同埋即係大家可能都會憧憬住呢啲線上旅遊服務為主嘅業務咧，會唔會即係嚟緊即係憧憬住呢個疫情會緩和翻啊，旅遊復甦啊等等，又覺得可能受政策風險嘅影響又唔會咁大嘅時候咧，會可以即係見到有啲靚嘅位置可以吸一吸會覺得上望可以再高少少嘅位置咧。 嗱，呢一隻咧，其實佢都算係生都得得地嘅，同時嘅啦，香港即係叫做介紹形式嚟香港上市嘅時間。咁啊，點解會個表現都幾好咧？我諗都一個幾關鍵就係、是、當而家全世界疫情都未受控，雖然歐美都叫做部分國家疫苗接種情況都尚算理想啦，但係真係要講話，哇！真係可以話已經叫做過翻慢慢正常嘅生活咧。咁我諗內地即係而家疫情係真係叫做全面受控。咁唔係話佢嘅業務淨係喺內地啊，攜程啊，咁香港個代號就9961啦。咁但係佢就真係個比例比較高咯。咁所以如果你話從呢一個角度去講咧，之前嘅五一係一件事啦，即係無論係嗰啲住宿啊、機票啊嗰啲。即係話預訂嗰個情況咧，都相對地理想啦。咁同埋而家慢慢都睇到，都可以話即係叫做係翻去疫情前嘅水平㗎啦。咁所以我諗整體即係對於呢隻股份，甚至乎對於未來喺內地一啲所謂旅遊相關嘅一啲概念嘅股份咧，都可以用提高一線嚟形容咯。其實佢股價嚟即係香港上市之後反覆啦嚇，即係都叫做喺過去嗰幾日都曾經都。試過啲低位嚟㗎，尤其是即係當大家會見到啲 ADR 啊，或者係美國股市啊，啲新經濟股跌嘅時間，佢哋都跌。咁但係而家又上翻曬嚟啦。咁我諗暫時都高位整固下先啦。 咁啊，散股民咧可以部署一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头先讲嗰啲，谂下先，我都讲好。 系 头先讲话 tip 咧会染蓝，我持有比亚迪嘅。 系完全明白啦，唔该晒 Dicky， 我哋下个礼拜倾过，拜拜。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打开报章咧，睇到呢一个咧，好想同啊咁多位拍档去倾一倾咁啊！安心出行啊，你哋听咗成年啦，安心飞行有冇听过啊？ 冇啊， 几有趣喎、啊！讲紧咧航拍机啊，嗱、我想问一下拍档们有冇拥有自己嘅航拍机，又有冇试过自己飞下啲航拍？ 我冇我冇拥有啊，我冇持有嘅， 你冇持有， 我冇持有嘅， 我都冇， 系啦，我都冇持有， 我识其他人持有就得噶啦嘛， 系啊， 我唔使自己用 嘅。你有冇玩过啊？ 借人哋部机嚟玩， 有冇玩过咧？即系嗱 ，Kitty 就俾人拍啦，通常都系咪咁？但系调翻转头， 拍我要用航拍咁正？咦，唔系喎，真系有啊， 有啦， 系咪钟哥做导演噶？ 系啊， 系 咯， 真系 你喺个球场里边行啊嘛，一个人 系啊系啊系啊，我突然之间记得 你唔忘本， 哇，好彩，我真系 可能嗰一个就系你第一个航拍 shot 可能係喎、真係。 係咯，係啊，未喺嗰個咩夏伯尼啊嗰度，未有個平地咁樣，佢咪飛嚟飛去咯，飛嚟噶嘛。我都記得個 shot， 飛得幾靚啊。 係啊，咪多要個人靚啫。 唔係，航拍見唔到個樣嘅。 見到， 喺你個樣嗰度慢慢升高㗎。 好少啫嘛，主要係睇個景啊嘛。 唔係見你個樣。 嗰個意境啊嘛。 好啦，咁啊，即係兩位拍檔中唔中意玩航拍機啊？阿小白同埋鍾哥嚇。 如果真係玩啊，即係自己控制咧，我麻麻地嘅。但係我中意要嗰個畫面啫嘛，因為航拍你唔係話就係放只飛機，如果就係放只飛機，應該玩遙控飛機啦。你航拍嘅意思就係想上去拍翻一啲畫面你想要嘅，即係崔傑同話嗰啲咩，要個 意境， 好居高臨下宏觀啲嘅。小白中唔中意玩啊？ 航拍我中意玩，不過有陣時飛得，因為而家好多航拍機其實佢可以飛到十公里嘅，咁但係十公里其實真係一個好遠嘅距離嚟嘅， 肉眼睇唔到㗎啦， 肉眼睇唔到㗎啦。咁你係點睇咧？你就係睇翻你遙控嗰個模。 系啦， 睇下佢去到边，咁啊真系好似玩遥控飞机咁。咁但系咧，我有试过玩嘅时候咧，就飞呢、這个人哋架飞机啦，咁啊就玩到飞到山顶，就好大，突然之间好大雾。我即刻抌翻高嘅遥控俾我嗰个 friend， 因为你真系喂。我完全睇唔到，我除咗有个掣系揿你翻嚟啦，嗰个掣之外，我唔知道我有咩掣可以揿。 我哋唔使担心，佢哋真系识翻诶 翻 屋企， 佢哋识翻屋企嘅，系啊，要催佢翻嚟回家啦，食饭啦， 煲 个米啦。 但系如果你真系守规矩咧，好多地方都唔玩得噶。 系啊，要攞牌噶嘛， 系啊， 唔系真系守规矩， 系要守规矩， 同埋咧系睇嗰个重量啊。航拍机系某一个重量上过咗个重量之后，你就一定要申请呢一个牌照。如果唔系有啲咧。好輕嘅都可以咧，喺某啲地方玩嘅。 咦，睇嚟鍾哥同埋小白都好識玩喎，因為一陣間我都會詳細啲講下。喂，究竟啊玩航拍機嘅時候點樣可以做到頭先嗰四個字啦，安心飛行啦。不過講自己少少體驗出嚟先啦。嗱，兩位拍檔頭先都講咗，喂航拍機，喂點玩點玩啦。我超驚。我试过跌烂咗人哋架航拍机。 哦， 但系嗰阵时咧， 你唔惊噶？嗰个持有人先惊啫嘛， 唔系咁好意思嘅，系唔系咁好意思？话说系点样咧？就系咧嗰架航拍机嗰阵时好初期啊，第一二代咧，嗰三个英文字母嗰个航拍机啊，第一二代咧，我唔知佢续航力有几高啦， 好低啊。 即系好快冇电啊！ 系啊， 我以为佢好耐噶，可以玩到 而家，而家都系玩二十分钟嘅啫嘛。 咁咧，点不知佢嗰个航拍机咧跌跌跌跌嘅时候，佢已经冇电啦。冇电咧，佢 come back 唔到翻嚟我嗰个比较安全呢个位置，跟住就跌烂咗咯。 但系佢唔会预早话俾你听冇油啦咁样噶咩？ 我讲嘅最初 最初嗰 啲，同埋我都好惊嘅。其实咧喺控制嘅时候咧，又惊撞到嘢啊，又惊佢太快啊，又惊佢太慢咁样啦。其实所以我之后嗰次整烂咗人哋架航拍机咧，我冇玩过， 有阴影啊。 系啊，同埋其实航拍机都几嘈噶，譬如小白有阵时去行山咧，你突然间听到好大声嘅字咁样，你以为哇系咩蚊虫咁样，唔系咯，一定系航拍机。 会以为一群蜜蜂飞紧过嚟啊。 系啊，好嘈啊！其实航拍机我自己觉得喺山野之间去玩啊。不过头先阿钟哥同埋小白都讲咗，其实航拍机咧都有啲规管嘅，咁希望大家都遵守翻啦。首先咧。入夜之後就唔可以飛嘅，即係如果你夜晚黑咧見到人哋玩航拍機咧，你就可以真係去告發佢嘅，或者調翻轉頭，即係輕鬆同佢講，喂，夜晚黑唔玩得嘅，因為咧民航處咧指明咗咧一啲啊係地方係禁飛之外咧，即係譬如機場啊， 機場一定唔得啦， 嗰啲一定唔得，同埋太近民居同埋太近建築物都唔可以飛嘅，咁樣，同埋即係佢有一啲條例㗎，咁你觸犯嗰啲條例就有啲法律程序要進行啦，咁同埋。即係我自己覺得航拍機咧，你玩啊、飛啊、拍嗰啲地貌風景啊，或者好似鍾哥咁樣，哇！拍微電影或者大電影咩電影，我都覺得 O K。但係咧，更加多咧不法之徒咧，係攞航拍機咧，我嚟偷拍。其實呢一個咧就唔係一個咁好嘅現象，但係時有發生。特別係咩咧？我喺沙灘都有見過。即係咧，有啲朋友咧玩航拍機咧，係人哋喺下邊，即係沙灘嗰度曬緊太陽啦。佢人哋个心口上面飞过，你知唔知我即时嘅反应系点啊？ 想打佢落嚟咯。 系啊， 啱啦， 将佢激落 叻、我真系想激落呢一架航拍机啊， 系 好嬲啊，跟住我就举报啦， 我冇啊， 向救生员，但原来嗰个泳滩冇救生员，而家系啊，原来个泳滩冇救生员，咁可以点咧？咁我咪即刻同个女士讲，喂，佢拍你咁样，咁、那个女士其实都耐佢唔好啊，因为你唔知嗰架航拍机，头先小白讲啦，其实可以飞到好远， 系啊， 可能佢喺 唔知喺边度飞过嚟咁样， 系啊，你唔知噶嘛，你整烂直顶窿可以整烂呢个航拍机咯。中哥如果遇到呢个情况咁、有正义感嘅你， 系 点会出击咧？ 首先我唔会打烂佢先啦。 点解啊？ 我好耐冇试过啊。 系咩？ 即系打烂个航拍机。 使乜叫人？使乜叫人帮帮你啊？ 年纪大，年纪大唔够力。 得嘅，得嘅，呢啲後生仔精力充沛，我就爭啲啦。 所以我都唔知點應對， 係咩？ 唔識應對， 報警咯。 但會唔會係咩㗎？會唔會係佢真係自己即係控制得唔好咋？ 係啊，一定 係全心嘅。 你諗下， 別有用心。 你諗下，你著住泳衣，你瞓喺沙灘，有架航拍機喺你面前遲，你會覺得佢係控制得唔好啊？如果係控制得唔好，下次我同小白爭架航拍機。 所以咧，成日話即係而家有啲 控制得唔好，点会睇我嘅咧？应该系睇隔篱。 唔系啊，佢试下睇下你有咩睇嘛？你睇过冇嘢睇先飞走咧。唔系够用就够噶啦，我话假航拍机。 年轻人，你又唔好妄自菲薄咁样。系呢、這个世界咩人都有。但计我话咧，主要点样咧？你可以发明到一啲高科技嘅航拍出嚟啦。 系 咁，点解冇人发明一啲高科技嘅我可以影响嘅航拍冇得再飞咧？ 系、 即系譬如话我放啲电波出嚟，电一电佢，跟住个飞机咁啊跌咗落嚟咪得？ 有噶，有噶， 呢啲你又 知？喂，呢啲新闻嚟噶嘛？我梗系知啦。 点样点样点样？ 之前有试过有啲活动咧，佢直头即系唔系我哋自己玩嘅航拍咧，而系一啲大型啲活动系啦，即系可能系一啲汇演嚟嘅，搵啲航拍机，咁突然之间咧有好多隻 聚晒 系一齐跌咗落嚟，咁佢哋就话应该就系有人干扰佢哋，所以令到佢哋嗰个活动进行唔到，即系都有呢啲情 况。系咁啊，补充多一个即系实在啲嘅资料啦。头先小白都有讲噶啦，无人机嘅重量咧，如果系7kg 以下咧，就当作休闲嘅活动。咁如果你话喂个重量超过咗7kg 咧，咁啊唔系休闲噶啦，咁啊要向呢、這个民航署方面咧去申请先可以玩得到嘅。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啦，安心飞行啦，安心放假啦，吓！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5月21日系一年嘅第14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24日。1984年5月21日，时任法国总统麦特朗喺爱丽舍宫通过录像电话。同正在比亚里兹的法国邮电事务部长路易梅克桑多进行了10分钟的交谈，是世界上第一台正式利用光纤通讯网的录像电话。光纤的阻力比同轴电缆小10倍，但容量大10倍，可以代替传统的铜缆。光纤通讯网可以用于录像电话、电视联播网同埋储存资料及图像。比亚里兹光纤通讯网长10000公里，价值约6亿法郎。5月21日出生的朋友拥有深远的眼光，固执坚持自己的睇法，热爱挑战，无论任何困难只是当挑战。感官世界非常敏感，喜欢从头到尾独立完成工作。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有没有带领你开发全新领域的可能性？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用尽方法利用科技和远处的朋友沟通，但是我们又有没有理会身边的人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附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沙田去九龙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附近的。港岛路面方面，现在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至嘉华国际段呢就比较多车，一带行车缓慢的。九龙彩虹那边，现在新清水湾道下行落去这个平石彩虹交汇处，近住彩云村至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那段呢比较多车的。至于新界了，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而吐露港公路去大老山公路方向咧，近住大学段都繁忙嘅，龙尾去到白石角附近。屯门公路去荃湾，近住屯门大会堂一路去到元朗公路福亨村段都仲系多车，而青山公路去荃湾咧，近住深井碧堤半岛一带咧，交通都系繁忙。西贡嗰边啦。这个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大埔仔段现在来往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知识阿 Lu， 不如我哋夹钱买一部劲嘅电脑，然后不断掘虚拟货币嚟赚钱，好唔好啊？ 都好喎、啊，好彩我哋喺香港啫。如果喺印度我知道佢哋啊将会推出一个计划全面禁止加密货币啊，无论你系持有、发行、挖掘、交易或者转移都可能会被罚款嘅。 星期六早上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 善，知识会者。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些咩嚟噶？ 我点知啫？ 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晨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今日阿星咧带嚟呢一个咧，我以为系玩具啊。 佢系玩具嚟噶， 佢真系玩具， 佢真系玩具。 我以为系嗰啲咧，特摄片啊，蒙面超人啊，战队啊，嗰啲咁样嘅变身器。 嗰啲神剑啊，我未俾 Kitty 睇过先。 系、嗯，系、好似美少女战士嗰啲道具咁样。 系啦， 系啊， 粉红色仲要。 呢嚿嘢咧係 咩嚟嘅咧？ 特別噶，咁點解咁講咧？ 好特別喎、啊，佢有開關掣，但係而家開咗佢都冇嘢嘅。 係啊，嗱呢、這個 係特別幼稚啊！ 佢安嗰邊 唔係，其實呢個玩具咧係比平時以前我哋玩開嗰啲都差唔多，但係佢咧勝在又多咗個功能。咁係啦，平時咧 Kitty 同鐘哥有冇睇開咧？有啲人表演吹 有聲喎、 啊，係啊，有冇？ 哇有烟出嘅， 仲唔系玩具嚟 嘅？可唔可以喺直播室度玩噶？ 可以嘅，安全嘅，安全嘅，系啦。 你唔好玩啊！ 唔系，首先要介绍呢样嘢先。咁、平时中哥 Kitty 你有冇玩？你有冇见过咧？有啲表演咧系有一个系吹波波达人嘅，即系吹一啲番碱泡嘅达人啊。 哦，有经常都见噶啦，即系甚至乎系吹到点样咧？吹一个大波里边仲有好多个细波咁样 啊嘛。 然后甚至系穿入去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咁仲佢其中有一样特别嘅咧，就系嗰个吹波波达人咧，佢会喺个波波入边咧吹一啲氮气出嚟、然后一督爆佢就会好多烟雾散出嚟。 而嗰个波波就唔系透明嘅，未爆之前，因为里边有啲烟喺里边啊嘛，变咗白色咁样。 系啦，咁但系 烟波， 烟波冇错啦。咁但系平时咧。我哋點樣去做呢件事呢？即係我哋成日都見到啲好勁嘅藝人，呢啲專業嚟㗎嘛，佢哋做出嚟。咁但係呢個玩具呢，其實就可以正正咁樣玩呢一件事囉。咁嗱，我正式介紹佢啦，佢個名就係叫煙霧波波槍。係啦，咁佢同平時我哋小朋友玩嗰啲吹番鹼泡機呢，其實冇乜大分別嘅。但佢有啲特別嘅嘢就係佢會呢有個煙霧噴出嚟。 即係就會喺吹波波嘅時候咧，將啲煙霧咧吹入個波波度。 嗯。 咁然後當你吹到好漲嘅時候，一篤佢一爆咧，啲煙霧就會散開㗎啦。咁點解我今日會介紹佢咧？原因就係因為咧最近因為一啲工作問題就所以就買咗佢翻嚟啦。係啦。咁然後 工作關係係嘛？因為工作關係，工作問題。 工作 你有工作問題，你冇得撈啦，炒咗你㗎啦。 唔係，仲喺度，仲喺度嘅。咁因為工作關係，所以買咗佢翻嚟啦。咁之後發覺哦，原來唔單止係小朋友，原來女士都幾鍾意玩喎。因為身邊有幾個同事佢都係嘩，見到呢部機好似一掂上手就嘩好鍾意呀，成件事係即係好似未見過一個新發明咁樣。 等等先，我想clarify 一下，而家其實係咪就係用呢一支槍，跟住撳個掣，佢就會飛一啲波波煙霧 波 波 出 嚟嘅？ 冇錯啦。咁我介紹佢外形先啦。其實佢同以前我哋小朋友玩嗰啲玩具咧，真係冇乜分別，係就係一把劍咁樣啦。 都幾大支喎，其實。 係啦。咁嗱，佢側邊咧，其實喺劍柄度有一個掣嘅，撳實你頭先 Kitty 都會咁啦。嗱，有啲聲嘅，咁呢個音呢個音樂啦，其實可以唔要嘅，不過就係啦，要自己處理。 超啲啦， 係啦，咁 同你一樣啊。 側邊仲有個開關掣嘅，咁個開關掣係咩咧？其實就係煙霧嘅開關。係。即係佢如果你熄咗佢咧，其實佢只不過係一支普通嘅波波槍。 係。 但係如果你開， 即都會噴波波出嚟。 都會噴波波。 咁你要入啲番鹼水入去。 佢係浸一浸喺個面頭度嘅。 哦。 係啦。 陣間我哋先至喺出邊户外嘅地方試， 冇錯， 或者係室內地方。 唔好搞呢啲啦， 系啦，都算系叫做大殺傷力武器嚟嘅。 因為我對呢啲電子零件好敏感、好危險嘅，我知道嘅。係啦，咁佢有啲點解會咁特別？就係因為佢會噴啲煙霧出嚟啦。咁當你去篤爆佢嘅時候咧，小朋友玩就會覺得好特別啦。但其實原來對攝影嚟講咧，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幫助嘅工具嚟嘅。 點解咧？ 因為咧，我哋平時可能我哋影相咧，我好似話影食物咁樣啦。點樣先可以影到佢熱辣辣咧？ 有煙啦， 係啦，有煙啦。咁你冇理由真係煮一碟新鮮嘅食物出嚟，然後就然後就影佢噶嘛？因為有時候可能佢會熱得就會個賣相唔係幾好睇。咁但係咧，咁有亦都係影得耐咗嘅時候，佢凍咗就會冇煙出噶。咁點做咧？就係有時靠呢啲煙霧嘅波波槍。咁你當佢整得好漲好漲跌落去。然後在野食面前炸開那一下其實就是好像很濃煙的。 哇，那就是連番茄鋪都跌在食物裡面那就吃了。 當然這個是攝影的時候做的嘛。所以 那個野食就不吃得 了。是其實呢大部分。 即是慳了後製是不是、哦、因為我想著後製就加一些煙下去咯。 但有一個小小的冷知識的是什麼呢？ 冷，很冷的。 冷知識 好冷啊嘛， 唔係咁。其實我哋平時影相，我哋影食物咧，其實嗰啲食物全部都係唔食得，全部都係假嘅。即係我哋平時喺街望， 就係似過真嘅。 係啦，真係似過真嘅。我哋平時望可能話一杯咖啡啊，影出嚟嘅嘢咧，其實佢只不過係一杯黑色嘅墨水，然後再加啲洗潔精嘅泡。即系望落去，令到成件事就好似好靓咁样，大家会好精神想去饮呢杯咖啡。但其实嗰杯咖啡系唔饮得噶啦，饮完我哋就要即系唔系我唔 饮完啦， 影完 就抌， 影完我哋就要掉噶啦。 根本佢唔系饮品嚟噶嘛， 总之有图就冇真相嘅，都系个情况 系。系啦，咁所以咧呢支波波枪咧，对于摄影嚟讲，其实系一件几帮助到大家嘅一个工具。 咁点解你啲女同事会即系为之 趋之若鹜咁样咧？ 咁可能一阵玩嘅时候，或者喺条片度大家睇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开心啲嘅。系啦，咁样讲好似好空讲咁样。系啦，好好空口讲白话， 空 口讲白话啦。咁但系要示范下咧，可能大家都会哇，好特别啊！即系你见到好大个波喺你面前爆，然后啲烟雾炸开嗰下，我第一次见咧，我都觉得好神奇啊！即系我哋平时见波波爆完之后就冇噶啦嘛，但系今次落去督爆完之后咧，啲烟雾喺你侧边散开嘅时候咧，系好特别嘅。不过重点就系呢件事其实绝对安全嘅， 安全 系啦。不过小朋友就千祈就系唔好吸，即系对住自己喺度喷烟雾啦。咁呢樣嘢係對，即係無論係對邊個都好，都係唔好 的。我想問一下咧，啲煙霧你使唔使特別入啲乜嘢？ 要化學物入去。 係咯， 係啦，佢會有一支樽仔嘅一支油啦，就係俾你去。 滴落去嘅，系啦。咁我自己就亲身试过啦，就闻过，其实就即系怼住嚟闻咧，其实系冇乜浓味，即系佢唔系话好似以前譬如话演唱会嗰啲烟机咁样咧，佢哋系真系好浓味。 咁人哋嗰部嘢大咁多，人哋红馆。 你系咪最近闻过噶？即系近呢大半年度有啊嘛。 因为我发觉我哋唔好问咁多， 因为发觉阿星咧最近呢半年咧啲语言表达能力越嚟越低啊，即系应该同呢个有关系噶系嘛？ 唔系啱啱新买噶啫，可能对我会。我有啲反效果出現就會幫助 下個禮拜使唔使唞一唞啊？你 O K 啊？ 咁所以呢部嘢咧，即係如果要用嘅話，就要有番鹼水同埋有你頭先講嗰一支油係嘛？ 冇錯啦。咁然後再加呢一個咧，即係加呢支泡泡槍咧，其實就可以影相咗啲好特別嘅效果。可能 Kitty 一陣間你可以試下影 啊。好啊，冇啊，不如我幫你影啊。 冇錯啦。 好嗎？ 好啊，好啊。 不同国家都会有象征着神圣的动物，大象、牛、猪，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马骝即是猴子啊，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咁备受尊重呢？想知的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我有远见，有高见，在下巨气焰，看见听见你不见，立脚最高点。哦，我要卓见太罕见，在下俗世面。算不如我心算，长处太长，短处太短，天高山高高不过我腰，一攀得高时跌得痛，所谓雨未下时先刮风，骂人懵懂即时识未空，怕只怕最后还如一梦中。听听劝诫去分解，自大或伟大，你有眼界却不要大智慧小解。 泰国嘅罗波里省三塔寺上面，原来当地人咧系中意马骝噶，而且更加会同马骝一齐狂欢添。每一年总会有一日咧系会为马骝开呢一个嘅自助餐派对噶。水果系自助餐嘅主食啦，免费嘅。嗰度有2000多只嘅马骝仔，食下食下嘅时候咧，哇！原来每一次佢哋都会食3000多公斤嘅水果噶。当地人之所以啊对马骝仔咁好。好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马骝本身已经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了，令到他们的旅游业相当蓬勃。当地人为了感谢他们才举办这个节日的。更加有些宗教原因在里面的。说到马骝，其实泰国某一些地区有象征的地位，和泰国国土相距不远的尼泊尔就有一个旅游点叫做猴庙。那里的马骝、不会攻击游客的。传闻、就是说到他们只会在这里等你给生果他。所以估计泰国的马骝都是一样，每一日有水果吃。如果我们去到当地旅游的时候见到马骝仔，要问一问当地的导游，了解他们的法律，看看可不可以为善，可以的你就拿些生果，拿些香蕉仔喂下他们咯。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啊，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49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天气酷热嘅，但系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到33度嘅，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系间中清劲。展望啦，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天气系酷热嘅，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系真系唔好随便洗车啊！呢段时间 系啊， 因为 洗完咪可能 系啊，除非你有嗰啲唔知几多层嗰啲3H 镀膜嗰啲咧，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嗰啲咁样咯。我就冇做过嗰啲镀膜， 又防晒咧嗰啲， 好鬼贵啊！ 嗰啲好犀利啊， 3-4千元咁。 系啊， 钱啊， 汽车嘅嘢咧，即系一洗完之后咧，我哋都要揾一间靓嘅，可能帮佢执执佢啦。咁我哋自己。中意嘅咁就最好啦，系咪先？咁但系人咧就唔可以立亂中意其他人，始終咧即係愛情嘅嘢咧， 梗係啦， 係咪先？ 從一而終， 從一而終係非常 順守承諾， 冇錯啦。 最鼓勵專一愛情啊， 你唔鼓勵咩？ 冇話鼓唔鼓勵噶，我做緊咯，唔使鼓勵噶嘛。 咁鼓勵你直頭以身作則啦。 係啊，係啦，鼓勵有用咩？我就鼓勵啲人啊。正確咁樣使用道路啦，有冇人咁樣做先得噶？ 我哋只能夠不斷咧講完又講， 係啊， 講完繼續講。 嗱，佢做唔做一件事，但係你鼓勵代表咗你自己嘅心態嘛，係咪先？ 即係有一個表態。 表態啊，係啊，我支持專一嘅， 我支持專一啊，幾大膽啊！好大膽啊！支持專一你。 我講完自己都怯一怯。 攞部手機出嚟，我睇下你嗱 check 你手機咁樣。 冇問題，冇問題。嗱，我哋都係支持專一嘅人嚟嘅，咁啊，但係。如果真發現到喂 有出軌的行為，即係你的另一半、出軌的行為，或者甚至乎咧，即係叫做成日有個自己的小三啊，即係打埋電話揾你，你點應對好啊？你話呢時候 唔使咁激動嘅小白，你點應對好咧？佢 應對好啦， 晨早流流， 係啊，冇嘢嘅，咁咪同個小三講話，我以後唔揾你咯，都係咁噶啦。 有好多 可唔可以嚇怕咁樣直接咁樣講咯？係咪啊？應該咁去應對。 又有啲咧就話直接同佢講嘅，希望解決到個問題啦。咁啊，有啲甚至乎最終咧就可能啊兩個人一齊放棄大家心儀嘅對象，咁啊叫做一拍兩散散曬咁樣啦。都有好多唔同結局嘅。喂，但我發現有一個做法咧都幾匪夷所思。 小三嚇退師， 勸退師係 喺外國嘅呢個，咁啊唔係勸。劝退啊！咁其实因为曾经咧，当我哋当 A B 啦，咁我哋拍拖嘅，咁啊，然之后咧就阿 C 就介入咯。咁介入咗之后咧，咁啊阿 B 咧都系女士嚟嘅，咁啊自己亲自咧就同翻呢一个 C 去联络啦，咁样。咁两个女士不断去到倾嘅时候咧，都发觉啊，原来大家对呢个男士咧都系好爱嘅。咁冇办法咧，就劝退佢。咁點算咧？ 即係本身想勸退嘅，但係大家都攞啲證據出嚟，我好耐。 你又幾中意佢啊？佢曾經為我點點點啊！ 我曾經為佢點點點啊！ 係啊，去到呢啲位，我有陣時覺得咧，係咪為啖氣咁樣？但係我唔敢講啦。不過咧，呢一個女士咧，佢點樣去到勸退一個第三者咧？佢知道冇辦法勸退嘅時候，佢就用咗一個方法。第一，佢曾經話過：，這個男仔，你中意嗰個咧，你點解有段時間揾唔到佢咧？因為佢已經會移民啦咁樣。但係後屘咧都發覺唔掂，因為可能社交平台太強啦。佢咧就冇辦法咧去到隱瞞呢一個人係咪移民嘅事實。結果咧佢就用咗第二個方法啦。我唔知佢係咪 block 咗佢所有社交媒體定係點啦。佢就同嗰、那個那個第三者講咧，就話到。佢已經離開咗啦，係啦， 佢死咗啦， 然後咧 再揾佢， 然後咧仲會將佢一張相咧就擺埋上網， 係整咗佢就黑白， 整咗佢就黑白，然後咧亦都係揾埋，我唔知係咪揾埋佢家姐定係點啦，就直頭做埋一樣一啲少少嘅儀式啊，又剩啊，就整到好似好真咁樣， 即係個男事主，即係扮個男事主離開咗， 冇錯啦，佢做到所有喺網上面見到呢個男事主嘅嘢咧，都係佢離開咗呢個世界。 咪等陣先，但係個男事主本身呢個係佢嘅小三嚟噶嘛，佢自己冇揾呢個小三， 佢應該係冇揾 嘅，冇揾啊，不過即係大家 即係人哋。唔肯放棄 糾纏咯， 係啊，可能個男仔嘅心態又好難明嘅。男仔心態咪諗住你睇下邊個爭贏啦，咁呢個唔敢講啦。 唔係啊，不過有陣時即係情根深重咧，係難搞嘅。我都睇好多小説名家啦，都話啦， 爱情呢即係太浓厚嘅时候做咩敬文都望一望。爱情呢 你都有啲分享 嘅。係一种病态嘅。咁而嗰种病态呢係难以治愈嘅。有阵时呢你好鍾意一个人但人哋唔鍾意你或者好鍾意一个人但係你人哋已经有家室或者成咁其实喺世俗嘅眼光梗係唔被規管啦。即係唔许可啦。但其实你爱情好难衡量㗎嘛边个先边个后边个多啲边个少啲。即係大家即係 有理说不清啊真係。 係啊不过我都係 唔鼓励係咪唔鼓励你係介入人哋本身段关系。 讲得冇错啦。 係啦。正所谓男未婚女未嫁呢大家都有恋爱嘅自由係咪先。但係。 即係我觉得呢一个即係话自己 close 咗嗰个社交平台或者话自己已经拍手。 用到丧礼呢招啦。 係啦咁系咪真係话要搞咁大个大龙凤呢定还是即刻觉得呢之前嗰啲小三劝退师呢 好有帮助。 好多。即分手專家小三院老師那些可能還好一點 咁你這個方法他最後 work 不 work 呢 他最後 work 咁有一日如果真係喺街度撞到咁點算啦 呢個呢呢個報道 馬山兄弟囉。 報道呢就已經報道咗出嚟啦我唔知道會唔會因為最後啦第三者就係因為睇咗啲報道就知道咦 係囉 咁似我個 case 嘅咁樣跟住呢就打攞咁搵返呢個男仔我唔知會唔會啦。咁但係根據報道所講呢其實佢係成功咗嘅。即係因為嗰個第三者見到嗰個情況喂都已經咁啦咁冇啦仲點愛落去啦係咪個人都走咗啦咁樣。咁於是乎呢就他们就说到是成功击退了他的。但是这个方法呢我自己就觉得呢实在太多破绽了。而且这个年代呢这个年代实在太难呢去到做到一样可以瞒得过社交媒体的东西。现在其实很多人很多时候两个人发生问题都是因为社交媒体而已。 是 不是其实以前的年代是简单很多的。即是可能我跟你只不过是写信跟着可能讲电话煲电话粥。是啦煲电话粥。 见面约出来出街出街。 见面约出嚟，咁但系而家个年代复杂咗好多， 唔系我觉得系方便咗好多咯，只能够讲。你谂下，你几十年前如果你冇呢啲手提电话啊，冇嗰啲应用程式，你点能够咁轻易约一个人啫？尤其是譬如如果你真系有家室嘅，咁你只能够可能打去屋企电话揾佢噶嘛。咁你打得几次啊？即系你屋企人都会知道，好似有啲古怪咁样啦。 而家又有好多唔同嘅应用，系啊，有好多沟通嘅软件， 好多方法， 系好多方法。 而家一个人坐喺度食饭，个个攞住。部电话揿嘅时候，我都唔知道你同边个倾紧偈啦，系咪阿二阿三定阿四，系咪先？ 系，我都好关心个小三之后嘅情况啦，或者呢、這个即系第三者啦，冇用小三，我觉得太 mean 啦，即系爱情入边 可能佢又 难分对错， 佢又突然间放下咗啦， 或者佢俾人呃都唔定咧。 我就想讲啊，系啊，放下好紧要啊， 系啊， 同埋最紧要系呢个系边度发生噶？小白呢个故事啊， 呢个应该系美国嘅， 啊，美国发生啱啦吓，我介绍一个好男仔俾佢听， 系边个？ 阿星。阿星是一个好男仔点解点解 点解 头先佢又教你吹波波。 是。 哇 仲可以影靓相呢个系男友必备条件嚟㗎。 对喎。仲要系我哋晨光嘅小鲜肉。 你知唔知佢 系啦佢最先㗎啦话你听。 年纪最 fresh, 系啦。 头先阿星嗰啲波波呢 系啊。 即係你影相真係一流 啊！啊， 你女士睇到嘅時候，本身都已經哇嘅聲，哇好得意啊！仲要你將嗰啲波波咧擺到去瀰漫成個空間，你再幫佢一齊影相，阿星係影嘢啦， 係啊， 點能夠唔愛上阿星？ 係啦、啊，所以咧，即係我有理由相信，將阿星呢個 CV。send 过唔系，其实将个 Facebook 嘅 send 过俾呢个即系属于美国嘅女士，可能佢真系动情啊！ 系 啊，到时阿星啦就离开我哋啦，去美国生活啦， 移民咁快， 可能真系会咁样 入籍，可能 系啊！阿星嘅好处我哋唔喺度讲啦，同埋咧我哋都唔应该用广东话讲， 用 英文 讲 先可以吸引到呢个女仔。嗱咁啊好咯，嗱阿星又落户到啦，佢又有人要啦，咁呢个女仔咧又唔使做人哋第三者啦，几好咧，资源妥善咁样分配。爱情都是讲紧 资 源妥 善分配，这个是最好结局，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里面，即是为什么要上新闻呢？就是大家都应该学识一些东西嘛。即是你感情这些东西不可以说开始就开始，说完结就完结。即不是说你想没手尾就没手尾的。你看看这个男事主，他竟然配合他本身的证人来扮自己过了身。 是玩大了。 是啦，其实是啦，你即是要对感情从一而终咯。你其实这样是伤害了几个人的嘛。我现在就周末有情人。 其实都好多呢啲 case 嘅周末有情人，我想 都 唔多，又唔係好多話打上嚟嘅。但係有時候佢哋分享嘅經歷，我覺得都即係我哋做主持都有啲有啲感受 啊。你都會喊哭出來係咪？ 唔係啊，我會等即係譬如佢哋有好多難關，即係佢分享經過咗啊，或者即係經歷咗，然之後喺翻埋一齊，咁我又會等佢哋好開心啊咁樣。 好似好聽咁，周末有情 歌。係啊，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電台第二台。 好啊，我通常都會開住收音機睇英超啊。 哦，系啊， 几好啊， 两边咯，系啊， 一边系一个咩享受嚟嘅呢个？ 喂，你小心， 小心啊！你 佢话两边啊， 即系一边好刺激睇紧球赛， 一边听紧私分。 系啊， 其实你唔使担心，嗰边喂利物浦又入咗球咯， 撞柱啦， 点啊？姑母可能咧唔使闻到鱿鱼香啦，唔使走咯，咁样系咪啊？即系呢边即系左右耳齐齐开工咁样系嘛？ 所以系啦，大家就认真对待感情啦，就唔会上新闻嘅啦，知唔知道？乖啦，好啦， 从一而终啊！ 好，就嚟去到早上九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 Yoho 滩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呢一段路咧仍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榄口对出噶。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 Yoho 滩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榄口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去柴湾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车多，排到去北架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在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幸福商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之路，咁最主要阻住都是慢线，龙尾就在天富海湾。咁另外大埔公路入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李松苑。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维也纳爱乐乐团萨尔斯堡音乐节2020， 充满魅力的指挥家杜达美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联同世界知名钢琴家齐身演奏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他们还会送上芭蕾舞乐曲《火鸟》。 演艺盛会维也纳爱乐乐团 萨尔斯堡音乐节2020，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0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第一。 投资 O2O。 9:08，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啦，美国方面嘅股市啦，联储局会议记录咧暗示可能有机会收紧货币政策啊，但系经济持续复苏咧，提振咗市场嘅情绪啦，美股继续做好啊，道指升188点，标普500指数咧升43点，纳斯达克指数都有得升啊，升236点啦。睇到美国劳工部咧公布嘅数据显示啊，喺截至5月15号嘅一个礼拜入面咧，常规嘅失业福利计划底下新增的失业救济金咧减少了 3.4%， 意味着咧大家都愿意或者乐意啲咧去揾工啊。咁究竟经济复苏系唔系咧近在咫尺咧，定还是系遥遥无期咧？就要放长双眼去睇睇佢。不过咧，港股今日 ADR 咧继续有得升啊吓，咁啊升62点，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今日升定跌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朝早嘅大壮开咪，电话旁边接通咗嘅梗系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 今个礼拜系咪有啲后续嘅事件可以讲下上个礼拜类似嘅 topic 啊？ 好似仲未减退喎，啲人啲热情。 梗係啦，而家好似仲多咗一个范畴添。喎。 落阿高官出嚟呢就讲嗰啲嘢啊，真係可圈可点啊。我哋中文平时就话呢，好似同啲英文唔同呢，人哋嗰啲就啲欧洲语言呢有时间性㗎嘛。 嗯。 咩现在式啊、将来式啊、进行式咁样。 係。 咁啊听阿大 Sir 讲嘢呢就话，哦，警方到场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事发生。 嗯 哼，至于那些过往将来就将来才知道啦。樣不过怎么好呢，其实警方就说呢，啊，即那件事呢，啊，牵涉有些叫非法卖淫场所樣，嗯，当然另一句呢就是，如果是无牌按摩呢又没有罪的，就是，光顾的话， 嗯， 好啦，上个星期呢我哋就掂过下呢啲咩係按摩，即係要有牌无牌啦。 嗯， 今次就不如又讲下乜嘢叫做卖淫场所嚟。 好啊，到底係关个场所事定係关个活动事呢？ 嗱，之先呢就因为呢个礼拜呢真係啲人呢，即係一个文员有一个呢就问，咦，香港系咪好似做呢个 prostitute 系咪， 嗯， 做妓女冇罪嘅咩？咁啊样吓，咁啊又系嘅喎。咁点解做妓女冇罪，做按摩就反而要牌照咧？咁啊真系唔识答啊，真系。呢个可能咧就系，是，英治时代啦，咁佢哋觉得做得个行都好辛苦啦，唔知道有冇考虑社会需要啦。The lowest of the low 啊，真系好惨噶啦。咁所以咧就总之就唔会刑事检控咧。嗰，那個本身嘅人士嘅， 嗯， 反為咧周邊嗰啲咧，即係如果係依賴妓女收入為生咧，本身就罪嚟嘅， 嗯。 好啦，除此之外咧，就如果係有呢啲所謂賣淫活動嗰個場所咧，啊，嗰，那個主持人啊，反為有罪嘅。 嗯， 嗱呢度咧就要講多少少啦，啊，因為喺個罪刑事罪行條例裏邊咧，有這麼一條咧，就叫做经营卖淫场所嘅， 嗯， 咁听个名咧就系经营啦，佢写英文就 keeping 呢个 vice establishment， 咁但系咧其实嗰啲嘢分开嘅， 嗯， 有 keep 啦，啲 keeper 咁 keep， 嗯， 咁仲有咧就系，是，管理，系，manage 啊，然后仲有咧系协助管理 assisting management， 嗯， 咁点分咧嗰啲角色？咁主持者咧就系话喺亲喺度开档咯， 嗯， 话事人咯，咁嘅样 系。 咁另外咩叫 manager 咧？乜嗰度有经理嘅咩？咁啊，咁原来咧就系、是、如果系开门啦、啊、知道人哋上嚟嘅客人有咩要求啊，安排服务，打个电话嗰啲咧， 嗯， 嗰啲叫做 manager 嘅， 嗰啲已经系经理级噶啦，原来 系啦。咁但系至于嗰啲咧系执下搬下吓嗰啲， 系咪叫 keeper 咧？咁就系、 是、诶，咁、啊、咧、那个 keeper 呢个词咧，法律上冇正式定义，不过阵间。我哋揾啲例子，啊，试试可唔可以咧用例子嚟推敲啦。 嗯。 咁、啊、但系咧，嗰啲系开下门咧吓、啊，即系带去揾翻个主持人嗰啲咧，就叫做 assisting managing、啊。 嗯。 协助吓、啊、管理。咁当然啦，唔觉意佢哋定期揾个阿婶上去吓，攞、啲衣物去洗啊，或者系扫地嗰啲咧，就应该唔中嘅。 系、 啊。不过都小心啦吓。咁、啊、咧。分开咗咁多咧，嗰条罪咧告起身嚟咧，有啲学问系嘛。咁、由于咧嗰、那个控罪咧叫 keeping 啊嘛，就要系经营嘅。 系。 咁以前啲案例就话啦，咦，净系有证据显示咧，啲人上去帮衬一次咁多咧，系有呢啲卖淫活动咧，就不足以证明嗰度咧系经营嘅话。 嗯。 咁就话起码两次啊，都几次啲。咩几号啊嘛 ？geometry 即系两点咧先画到一条线。咁所以咧，要搜集证据咧，就起码要证明嗰个场所咧曾经有两次或以上咧系经营呢、這个系呢个有卖淫嘅活动出现。 系 咁讲咧就比较难明啦。讲啲实际例子啦。咁啊，色情事业咧，其实自古以嚟咧吓，甚至乎系近代社会都五花八门噶啦。 嗯。 不同的阶段呢都有不同的款式走出 来。 从那些案件的文件呢都可以看得到的。 嗯、 不如拿一个例子啦，有一种呢就、虽然朝早不过只能套用他们的术语啦、叫做马篮。 嗯、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场合呢就是有些住所、即是有些单位某些街、那些人呢就租用了。性工作者咧就唔系长期喺嗰度等客噶喎，咁而上边咧就间咗一间间嗰啲 cubicles 啲房间吓，咁就因为好似啲你去见养马嘅地方咧，即系咪咁原因咧？一格格， 一格格， 咁叫做马栏吓。咁上面咧就有一位仁兄咧喺树等等开门啊，同埋等拉啊，咁啊如果。有客上到嚟咧，咁啊邀请嘅贵客咧、就去到呢啲小房间度啦，就问佢要啲乜嘢啦，究竟系本土啊定系外国势力咧咁样啊？佢就会电联咧附近游弋紧嗰啲叫做马夫嘅人啊，因为佢会带同咗啲工作者喺附近嘅，咁啊各种原因咧，佢哋唔会长住啦，尤其是可能附近有好多间嘅马栏啊。好啦，咁警方以往系点样搜集证据嘅呢？咁当然就乔装客人上去啦。 所谓嘅放蛇啦， 系啦。咁好多时睇佢哋嘅说法咧，喺庭上咧就话哦，咁咧就获得嗰个 keeper 啦，佢哋叫做吓。咁啊介绍吓，咁啊入咗房间吓。 系。 咁就话哦，外国势力几多钱？咁啊，本土势力有几多钱？咁做咗个选择之后咧，就等候啦。 嗯。 不久咧，就有人敲门啦，进入咧就可能系唔知边啲国籍女子啦咁样样啊。咁之后咧就可能系剥光珠咯。不过咁去到某些关头咧，警方人员啊可以为所欲为噶嘛。 即系不能够再进一步噶啦，去到嗰度就 系啦。于是就话诶，即刻咧就制止，咁咧就跟住嗌佢唔好出声啊，咁啊就停候啦。 有冇话条界线喺边嘅咧？ 一般嚟讲就即系去到就嚟差唔多，即系如果系要上映电影咧，就要打格仔定系遮住嘅。 嗰啲就唔可以啦。 嗰啲唔可以啦吓。因为基于之前嘅法律嘅说法咧 ，keeping 咧就要系多过一次噶嘛。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就要一系就两条蛇一齐去啦。 系同一时间啊，都计两次噶。 系啊，可以计多两次噶。不过亦都有一啲咧。先两日嚟一次，后来就第二次啦。好啦，咁第二次咧就成事啦嘛，咁就会系里应外合，通知出边咧，可能譬如咁讲，阿咩氹带队咪成队兵上嚟咯。 咁人赃并获啦。 系。 咁问题咧就系、是、好多时喺个场合里边咧，除咗嗰啲工作者之外咧，仲有啲接受服务人士噶嘛。 系。 接受服务人士咧，当然。如果是没有其他复杂特别的情节的话呢，那只是上来光顾的。 嗯，那即是没事啦。 正如较早前呢讲及呢就说、如果呢是一个、妓女呢纯粹单一个人咁自己去谋生呢，那就没罪的。 是。 那他的访客呢个来宾呢，那都是没罪的。是。咁所以香港地咧就係、是、无论佢係接受按摩啊定係接受其他按摩以上以下嘅服务咧，就都係冇罪嘅。不过当然上对嘅警方人员会作出啲调查啦、最起码就记低身份啦。咁就着下呢几个角色，咁有 keeper 啦，有工作者啦、 有咩嚟着啦， 又有呢个接受服务人士啦。好多时咧就会告个keeper 咧，梗系告唔到佢 keeping 咧，都告佢 managing 咧、即系告佢嘅管理啦。 系。 咁但系另外仲有一啲接受服务人士咧，咁点咧唔系被告，但系有时候咧警方安排咗佢哋做证人嘅话，咁啊出现咗几份案件啊，喺庭上咧就传召放蛇警务人员出嚟讲， 话 个 keeper当他们登门造访的时候讲什么，即是说我们本地势力多少钱、外国势力多少钱的时候、这方面的证供辩方提出反对， 说 这叫全民证供，因为有一句之前我们略有时候不觉意掂下，就是说香港地呢上去法庭作供呢，自己眼睛听到耳朵听到的东西呢就直接证供就得。但如果转述人哋嘅说话呢，用嚟证明嘅事实嘅真相呢就唔得。咁辩方就话，咦，警察上到去话返嗰个 keeper 梗係唔会做证人㗎啦。佢当时呢就讲啲咁嘅嘢喎，咁嘅样子。咁辩方提出反对，话係全民证供。咁当其时呢就其实有得拗下嘅。不过呢就主审法官就同意咗呢啲係全民证供，就冇俾佢入啦。但另一方面呢仲搵咗一啲接受服务人士嘛。接受服务人士呢就一个二个呢被人查问嘅时候呢，咁佢哋都落咗份口供嘅。里面讲到好纯洁好清新。去到只係做一啲可能自己坐喺度做瑜伽嘅啫。 倾下偈嘅啫。 咩事情都冇发生。咁辩方咧就猛话咧，呢啲证供应该要呈堂喎、咁跟住又呈堂咗，咁呢个法庭里边就系得嗰两个蛇，话里边有啲几乎一触即发嘅活动，跟住有其他好多接受服务人士咧，就里边讲到好健康啊，咁嘅时候个法庭话，咁有个疑点喎、咁样咧嗰宗案件咧就冇定到罪喎、咁当然啦，呢啲我三言两语咧就是、如果唔系法律界尤其是做刑事咧，未必可以完全掌握嘅。咁但系嗰宗案件做完之后咧，控方就唔系咁高兴嘅。 咁都好自然嘅。 由于我哋啲听众客类别层面都唔同啊嘛，即管攞翻件古仔出嚟。 好啊，真的不知道原来他们这个所谓卖淫活动原来都这么有组织和架构，即是有不同的岗位，也有不同的罪行，去标签了不同角色的人。 如果在某个区域里面，除非那个服务的家暴定是什么斗口，就是只是招呼某一两个人而 已。 如果你说是招呼公众人士的，最快知道就是那里的特别职务队啦， 咁啊系， 不过唔好知咁多嘢啦，都系。 系啊系啊，知得越少就越好啊，特别系男士啊，千祈唔好话自己识添啊。 系，个个都话自己朋友知嘅啫。 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 好，唔该拜拜。 成日都讲3D 打印好似好好咁。其实它都会产生不同的废料，那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它更加环保呢？最近有一间汽车生产公司和科技公司合作，他们计划将一些用过的 3D 打印粉末或者零件转化成汽车部件， 这些部件不单止对环境有帮助，它的质量性和耐用性都可以保持到水准。下次买车的时候，不妨想想车有没有 3D 打印的部件。大家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是星仔黄家星。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李太。早晨啊，李太。 系，早晨啊，林慧。 系，点啊？ 好开心啊，可以打通咗个电话。 我哋都开心可以同你分享。 是咁咧，我想今日咧就打个电话上嚟，就恭祝我个女叫李乐林啊 ，Veronica， 你今日生日啦。 哦， 系啊，所以我想祝佢身体健康啦，事事如意啦，工作顺利咁样咯。 阿乐林系咪都系中意听晨光第一线嘅咧？ 是啊，他都有听过的。因为他上班那里有时就不可以被他开山机。 哦，明白明白。 是啊是啊。 所以希望呢今次做李太啦，透过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送给他的祝福呢，都可以被乐林听到啦。 好啊，多谢你啊。 好啦， 多谢你啊。 多谢晒你的电话李太。 多谢晒。拜拜。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to let you go。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to quit the show.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If I had a highway, I would run for the hills. If you could find a dry way, I'd forever be still. But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Stuck in a cycle, I look off and I stare. It's like that I've stopped breathing, but completely aware. Cause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And if you say something that you might even mean, it's hard to even fathom which parts I should believe. Cause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欧！早晨啊 ，Kitty！ 系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嘅节目交俾你帮我哋分享下啦，唔该。 喂，我想话咧，以前咧细个咧走去食饭咧，咁啊有啲叫咩家底咧，即系话我想碟饭大啲， 系 又或者同佢讲话炒底咧，即系我炒底好巴闭喎。 炒得要加钱噶。 饭系啦，冚棒都系好似炒饭咁样。系啊，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咧就系、是、多咗样嘢叫起底啊。 起底 系啦，咁啊今日八点咧，以事论事咧就讲起底刑事化。 嗯， 咁咧即系呢啲度身订造出嚟嘅一啲法例系咪先？咁啊嗱，当中咧就将咁而家咧就会倾下啊起底刑事化啦。咁修订嘅建议咧包括咩咧？赋予私隐专员啊嘅调查咧同埋检控嘅权力啊，劲到点咧？就系咁啊被调查人咧要提供相关的资讯文件或者是物品，咁去回答呢个专员嘅问题，协助调查吓。咁、啊、样如果唔合作嘅话咧，或者系全心欺骗或者拒绝配合调查咧，咁咧就会构成罪行嘅。咁、样咯，咁所以都几系嘢噶。咁如果大家担心嘅话咧，今晚咧八点钟我睇下《议事论事》啦。咁去到日常八点半咧，咁啊，哎科技在網嗰度咧，就有位朋友喎，佢就發現咧，喂，而家咧即係嗰啲行動不便嘅人咧，要由一張床移去張椅，或者係搬下張凳，咁你都會好辛苦啊咁樣。所以咧，呢位咧修讀工程學嘅年青人咧，就發明咗一個醫療過床機械人啊。 哦， 係啊，因為我即係試過一次整親咧，入急症室之後咧，上去個病房咧，佢只係喺一個嗰啲咁樣嘅手推床嗰度過去嗰張床，因為你條腰痛嘛。 嗯， 揾塊板扇過來，哇！扇咗落去之後咧，痛到我癲啊！即係原來過床呢樣嘢咧都好係嘢㗎嚇，特別係如果你有翻咁上一大份咧，咁啊即係啲護士唔夠力嘅時候咧，即係佢同你過床，佢都會扭親㗎嘛。系啦，咁所以咧呢样嘢就要睇睇啦。咁、另外咧讲乜讲物咧就会讲啊饮汤呢样嘢。 嗯， 啊有一句说话咧我就冇听过，唔知你听过未嘅？就是、饭前先喝汤， 跟住 喝汤胜过良药方咁 样。有时都有话食饭前食饭后。 咁样嘅即系营养师又话，喂你饭前饮啲汤咧，搞到你啲胃液咧稀咗咧，不利消化噶咁样。啊，究竟呢个饮汤呢样嘢咧？我哋应该顺边套呢，咁今晚呢又可以睇下呢个日常八点半有啲咩话俾大家听啦。 好啊，唔该晒。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当局研究将适合接种伏必泰疫苗的年龄降至12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表示，降低年龄门槛对接种疫苗的进度不是帮助很多，因為18歲以下人士佔總人口只是 9%， 相當於60萬至70萬人。他期望有教會背景中學的宗教領袖可以發揮作用，令到年輕人主動思考打針，而並非被動去做。劉宇龍建議，疫苗接種率達到7-8%的學校可以全面復課，甚至可以無需戴口罩。湾仔区校长联会主席戴德正认同接种疫苗可以在学生层面去讨论，好过直接宣布政策就立即去做。他又说较方便的做法是由外展队到校接种，推动力较强。政府将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条例刊宪，规定区议员需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民政事务局局长将会获授权出任监誓人。条例列明，律政司司长可以以立法会或者区议会议员违反誓言或者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法定要求提出法律程序，有关议员会即时自动暂停职务，直至法庭对有关诉讼有最终决定。律政司亦都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法律程序，如果法庭裁定某议员某日开始失去议员资格，就由那日起不再享有任何相应待遇，包括薪津等。

塞车，我哋可以称之为马路便秘咯。停滞不前，唔知道几时可以向前流动嘅感觉，真系好难受嘅。身为创作人，经常遇到嘅就系大脑便秘咯。谂唔到即系创作唔到，创作唔到我哋就会感觉到焦虑，就好似塞车嘅时候，又或者去唔到厕所一样，唔知几时先可以顺畅翻，几时先懂得思考，几时先可以做到创作。我是做创作为生，但是我不知道几时可以写得出嘢，即是不知几时有饭开，你说是不是好得人惊呢？我们的人生其实都会有便秘，你都会经历过见不到前景，前路茫茫，不知点算好的日子呢。你的人生停滞了，好像去不到厕所，今日不知听日事，这种无奈不知点话你知。当你正直不顺畅的时候，你会有不乐观的想法，不知道几时可以顺畅翻。但是同时间一定有一把乐观的声音同你讲，唔紧要啦，过咗呢个灯位就会唔塞车㗎啦。虽然佢未必一定知道系咪真系过咗呢个灯位就唔会塞车，但是他会用一个平常心的态度去看这样东西。又是塞车而已，过了就没事。生理上去不到洗手间，始终你会去得回。创作如是，人生也如是。这种不顺畅的时光，我们就当是为了铺排将来路路畅通的前奏。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oh, ，我的。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Oh yeah yeah。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吹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饮饮食食大字典咧，同大家讲下嘅一啲饮食小贴士啦，或者入厨小贴士啦，就系其实之前咧都有听众问过我咧，嗰啲急冻带子啊，点样可以即系解冻，即系解冻得好啲？因为好多时候如果你冇彻底解冻嘅话咧，你煮嘅时候佢就会系咁出水啦。 唔系啊，我直情咧刺身咁样食咧，我食到中间咧。 好似食緊雪條咁樣。 哦，我即係你之前你都話你去間餐廳嗰度食大子啊嘛，係咪？原來佢冇徹底解凍，咁 不知所 謂。唔好咁嬲，雖然我知道你嗰間餐廳又收得你好貴。 算啦，唔緊要，分享下啫。 嗱，但係大家都要分清楚，即係刺身食用嘅帶子同埋要煮食用嘅帶子，咁其實佢哋嗰啲盒咧應該都寫得好清楚噶啦，千祈唔好撈亂咗，即係你哦袋子喎咁大隻實可以生食啦，唔係嘅，即係你要睇下佢係刺身用啊，定係話是係要煮熟佢去食嘅， 冇錯。 咁好啦，到你真係再煮嘅時候，譬如你煎帶子又好啦，或者好多人咧中意蒸水蛋嘅時候咧，落啲帶子落去蒸，蛋同海鮮咧一齊蒸咧又係好鮮味噶嘛， 係咪啊？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冇彻底解冻咧，佢出水咧就会影响咗你成个餸啊。 其实坊间咧有好多唔同嘅带子，有啲就真带子，有啲咧我哋细个食嗰啲炸带子咧。 我好中意食嗰啲鱼蛋粉嚟噶，其实佢系鱼蛋沟埋啲面粉嚟噶。 冇带子成分啊，大佬。 但 系 真系好食噶嗰嚿嘢。 系咩？曾经 何时系我嘅午餐嚟？ 你几时生日啊？买盒请你食啊！叫你去超级市场买一盒就 正、 啊， 真 系。正添啊！ 你唔讲，唔系啊！我真系嗰阵时，因为我学校小食部咧，中学有卖呢啲啊，炸蟹钳同埋炸带子， 但系两样都系流流地噶嘛，其实系 系啊，都系、 那个炸蟹钳，其实除咗个钳位系蟹，成嚿都冇， 都系面粉嚟嘅，系啦。喂，咁啊，讲翻呢一个真嘅带子啦，真嘅带子咧，点样去到解冻咧？咁好多人咧都会攞出嚟，可能攞啲水冲啦，因为你嗰啲急冻带子，佢真系雪到好实噶嘛，即系变咗冰咁样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话用流水去到冲嗰啲带子，或者摆喺室温咧，其实好容易一来就要好多时间啦。二来咧就系你如果用水冲咧，连佢个鲜味可能都会冲走咗啦。咁其实有个好啲嘅方法咧，不过都要预先啊，即系预先准备，就系你将佢由冰格嗰度咧移翻去你上层。即系冇咁冻嗰个位，系啦，摆喺嗰个位，即系大约可能你嗰个位 置。你可以讲上层，因为我个雪柜上层先系冰格， 冰格我对唔住， 下层先系基本盘。 总之由冰格移到去冇雪到冰嗰一格，系啦，冻格系啦，咁大约可能摄氏四度嘅，咁自然解冻可能大概你等佢八个钟头到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一来个味道唔会走样啦，二来咧最紧要系避免个细菌滋生啊，系、 哦、 啦，因为如果你由冰格跟住摆喺嗰个室温嗰度，可能会有细菌滋生，咁、如果你用一个即系雪柜嗰个解冻方法咧，就会好少少嘅 ，OK， 系啦，咁另外咧，当你煮之前，当然你就要完全彻底印干佢啦，系、啦，可能你攞啲厨房纸系啦，印干佢啦，咁另外咧就可以讲下譬如你话蒸水。鱼蛋咧放带子落去咧，点样可以蒸得好啲咧？咁 我会放蟹柳嘅， 放蟹柳， 蟹柳容易啲嘛。同日小朋友教咗我哋嗰啲拍蟹柳咧，好容易一条条丝。嗱，如果你想睇翻，好简单，你上翻二台 Facebook 专页嗰度睇翻咧，你就可以睇到咧，我哋晨光嘅 整呢个蟹子沙律 日本料理达人啊，白元浩先生啊，教我哋点样整呢、這个蟹柳 小白神。 小白神啊，小白先生啊，帮我哋整呢个嘅日式沙律。咁你睇到佢点样处理啊？用一个秘技处理呢个蟹柳系可以学习嘅。 系咁、最后咧讲翻呢一个带子蒸水蛋啊，点样可以蒸得靓啲？因为有时咧你上网见到人哋分享嗰啲相啦，佢真系有半只带子浮起咗喎。 系、 但系讲真，其实 唔好的。其实 好靓嘅。 系 点样做到呢？就系、是、你用一只浅啲嘅碟啊，只能够、因为如果正常，譬如你嗰啲碟系厚身嘅话，你带子一定。会沉咗落去嘅，一定会沉落底。咁、可能你要剥开嚟到食咧，你先至见到一只带子。但如果你想个卖相靓啲咧，你就可以揾一只浅啲嘅碟，咁等佢咧好似有少少突咗出嚟咁样样咯。 好啊，咁如果你冇呢只碟，咁点啊？买一只咯。 林慧的享乐时代。 我想话咧，啱听崔杰同你讲话要个带子浮面咧，我仲有一个方法啦，就系、揾一只带子晾起嗰只带子咯，咁可以晾到佢浮 面，即系叠罗汉咁样， 系啦，咁咧就好丰富啦。嗱、 啊， 因为咧我头先都谂起，我屋企嘅小朋友咧都好中意食带子嘅，咁、但系咧因为小朋友有时都真系学崔杰同话斋咧，要拣一啲可能煮得腍啲啦，同埋可能细细粒嗰啲咧就可以方便啲，同埋比较适合佢哋啦。咁、除咗话食物之外咧，我谂好多咧有小朋友嘅家庭咧都会好似我咁样啦，就系、会选择一啲咧。 合適小朋友一起去參與的遊戲去做一些消遣的。 咁 早排呢就因為想物色一些比較益智啲啦，同埋又唔會話太淨係玩樂的遊戲呢，就返屋企同小朋友呢消磨一下時間。咁於是呢就喺坊間呢將來咗一啲呢我諗有好多大人都會鍾意玩嘅嗰啲叫 board game 啊。 嗯。 係啦，即係譬如都係 桌上遊戲啦。 嗱，桌上遊戲都有好多種唔同嘅。我真係有走去搜尋過坊間一啲定義。原來呢連足球機啊、籃球機啊，同埋嗰啲呢叫做咩空氣展嗰啲飛碟呢，即係有兩個 player 好似乒乓波咁打嚟打去嗰啲呢，嗰啲都屬於係啦，都屬於係桌上遊戲嘅一種喎。咁我屋企呢我都有呢個氣展球，其实小朋友是很喜欢气垫球的。咁但是最近呢我就想他可以多啲机会接触一下一啲简单嘅文字啦。即係嗰个游戏我想佢有啲文字可以喺入面牵涉其中嘅。咁同埋又想呢令到佢喺不自觉之间呢可以學習一下一啲英文生字啊，或者一啲中文生字啊咁啦。於是呢我就物色一啲呢啱佢年纪又有啲简单指引嘅桌上游戏返嚟啦。跟住我最近呢先至发现。不是啊，又未去到咁难，呢个又有少少难嘅，我觉得对于佢嚟讲，我有买过简易版嘅，即系呢个拼字游戏咯。 系， 但系嗰个简易版系最多系四个英文字嘅字母嘅啫， 咁都 都 OK 嘅，因为都想佢有啲信心啊。咁原来咧，未有个游戏咧系好富有嘅。 系， 大家都知道我讲边个游戏啦，即系不停咁样摘色仔，然之后行去唔同地方买屋啊， 跟住坐监啊咁啊嘛， 系啦，即系不外乎都系 要讲坐监。 唔系嗰个游戏咧，唔系就系话俾你听你可以几有钱啊，而系你有钱你要付出好多代价。 我都唔知点解，我又冇做嗰啲咩。 首先 money 系嘛， 首先你有命运啦， 系啦 系啊， 有机会啦， 系啊， 但系你亦都会坐监嘅。 冇错啦，但系嗰个完全系一个随机嚟啊，因为你只系因为摘中咗嗰个色仔，所以你要坐。系啊，呢个又要再慢慢去讨论一下，同个小朋友。咁咧，嗰个游戏咧，其实都几复杂噶嘛。我咧自己由细到大咧，屋企系冇呢一个桌上游戏噶，即系几廿年人都冇。我有试过喺人哋屋企玩，或者有试过喺嗰啲桌上游戏嗰啲餐厅啊、咖啡有玩过嘅。但系咧，因为我都唔系好中意咧要玩咁耐嘅，因为如果嗰个正常版咧。你要玩呢其實你都花上一啲時間嘅。即係首先你睇幾多人玩啦，然之后你第一 round 你通常都係買地，然之后慢慢行幾 round 先慢慢起屋，然之后慢慢再有個上限咁樣啦。其實係玩好耐都未玩完㗎嘛。咁我最近呢發現咗呢，原來呢佢係有小童版㗎喎。 係、哦。 而嗰個小童版呢我覺得大人玩係幾好，因為佢好快玩完一鋪。 咁係咪都係買地㗎，我想。 即係地方少啲。 其實呢佢係將成個遊戲嘅規則簡化咗。 哦、 首先將啲錢嘅金額呢全部係變曬，全部每一張都寫住一嘅啫。咁呢大概係1 million 囉。咁但係对于小朋友嚟讲佢都係见到个一字㗎嘛。咁所以呢对于呢譬如我女女嗰啲年纪呢几岁嗰啲幼稚园小朋友呢佢攞嚟训练加速呢係非常好㗎。因为原来呢小朋友已经有一个储蓄同埋有一个发财嘅概念㗎喎。佢收到钱嘅时候佢好开心㗎。佢每一次都会加埋一齐数。 係你个女嘅咋，我个仔冇发财呢啲概念㗎。 有嘅。 男仔迟熟啲㗎嘛。 同埋佢去晒啲玩具模型度啫，你嗰啲迟早都炒到好贵㗎。 唔会啊，我嗰啲唔值钱㗎。 你 OK 嘅，都值钱嘅，值钱嘅，你谦虚啫。咁除咗话数钱之外咧，亦都可以教佢投资嘅概念啦。 哦、 真系嗱，你可以话俾佢听，因为你咁细个咧，你其实除咗话储钱教佢睇住个数字上升之外咧，其实你好难解释俾佢听咩为之投资同埋回报嘅。 系 咁，但系咧透过呢一个游戏咧。教佢买屋啦，然之后当有人经过嘅时候，咪要俾钱佢嘅， 收租 系啦，系啊， 佢就明白咗呢个回报嘅概念。 点解咁快要教佢去买间屋收租咧？ 我都想问啊， 作为一个小朋友， 咁但系嗱，细个我玩咁多次之后，冇人教过我咧，我真系唔识。 嗯， 系啦，所以我觉得早啲话你知。 所以其实你细个有冇玩先？ 梗系有啦。 系咯，你都有玩，你都应该有概念 嘅。冇啊，冇啊，唔系，我唔会应用喺现实啊嘛，即系我以为只系一个游戏，点不知原来游戏就如现实。 生活中 真系。系啦，现实亦都系一个游戏。 系啦，其实系真系有用嘅，而我又有测试过呢一个投资回报嘅成果，到底系咪真系可以教得识佢咧？我发现系得嘅，因为点解咧？佢开始咧喺屋企帮我哋服务嘅时候咧，会问我哋收钱。 哎呀， 即系啦， 咁咪唔好咯， 就跟紧 咁咪唔好咯，系啊。 嗱，因为我咧。就几鼓励呢样嘢嘅，因为我 点解咧？ 我覺得咧，大人嘅身教係好重要嘅、嗯，所以如果大人咧做咗啲咧，我覺得唔係咁好嘅行為咧，係應該要罰嘅。例如、嗯、我屋企咧有個規例嘅，就係、是、如果任何人咧將啲嘢咧擺得唔整齊嘅話，嗱，例如啦、 嗯， 我先生咧好中意將自己銀包或者褲袋袋嗰啲錢擺台面嘅，咁、 嗯、 我就有個規例，就同個女講，即係大家已經有共識啦。我就話：，哎呀，女啊女，總之你見到任何 open area 有嘅錢，都係歸你嘅。 嗯 哦， 咁於是咧 嚇、啊，但係唔係應該老不實為嘅咩？ 係咯， 係咯，請問啲應該係請問啲錢係邊個㗎？你好好收翻喎、啊，係 咯 係 咯，點解據為己有就唔啱嘅？ 呢個放落阿公嗰度，我覺得都 OK。 哦， 據為己有咧， 大家今晚食咗佢， 係啦咁樣。 嗱、嗯，其實咧，雖然我講係咁講，但係呢句説話咧係講俾我先生聽多啲嘅、哦，即係叫嗱你自己小心啲啦咁。咁、嗯、而且 你同你先生講就唔應該講呢句啦。 應該講咩啊？ 你所有嘅錢都係我嘅，無論放喺邊度都係我嘅。 呢個唔使講啦， 呢、這個唔好講嘅。 呢兩句點解你將我啲錢亂咁擠？ 係啦，點解你將我啲錢？ 做咩開咗個離岸户口嗰啲？ 等我下次試下先。咁、嗯、但我女都 OK 嘅，即係佢都會問一下，誒係邊個㗎？咁但我就會加翻一句，嗯，因為媽咪講咗呢個 rule， 大家都要遵守啦。咁、嗯、學下守規則咯。 係、嗯、喂，媽咪係咪買地㗎？咁我想問呢個 都係買地㗎，係啊。不過將所有嘢簡化咗咯，之後個遊戲模式 幾耐會玩完㗎啦？一鋪 四個字左右玩完。 咁快㗎？ 係咪都係會坐監㗎？ 會㗎。 唔係咁啊，買地呢啲嘢咧，玩一世㗎、 啊， 玩一個鐘真係。 四個字咋？头先 嘅话系啊，二十分钟啊， 系咯，其实即系礼拜六日即系 weekend 嘅时间，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即系同屋企人啊或者朋友玩下呢啲桌上游戏啦。其实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年龄层去分嘅啲游戏，咁、 嗯啊 啊、我谂总会揾到一只系啱你哋自己玩嘅、 啊，四个字抵玩啦、啊，正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十点钟新闻报道，跟住有风骚快活人，然后就系一点钟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钟哥， 睇到，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